相对湿度60%，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啦。咁啊头先听轻谈嘅时间啦，咁啊听到咧即系阿刘龙都话到啦，哇咁啊今日朝头早嘅气温咧，其实就唔算咧系特别冻嘅。不过啊，原来睇翻今日夜晚啦，咁啊周末期间市区最低嘅气温咧会下降去到10度嘅，新界再低多几度，即系啲气温咧又会再跌一跌啦。其实今日夜晚咧市区嘅气温咧都会显著下降啊。咁都会跌到落去13度嘅，咁所以都系呢一句，如果你系早出门口，但系发觉今日咧 Happy Friday 要夜晚先至翻嘅话咧，咁都系要准备定添下衣先至得啦吓。好，早上嘅时间咧，有白拳道陪住各位听众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啦。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心里面所想所喜爱的一些事情，一些人的。不要紧的，绝对是一件好事，因为人要清楚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如果连自己喜欢的是什么，那就很糟糕。我经常都是讲这句话，如果问你喂午餐想吃什么，夜晚想吃什么，永远的答案都是不知道。这样呢其实人生就很乏味的。可能呢我话将啲心力啊，好多都放咗喺食上面啦。咁但系咧，无可厚非啊，真系嘅。我哋如果多啲能够咧，自己明白有啲乜嘢嘅事情系可以取悦到自己嘅，系可以令到其他人快乐嘅，更加清楚啊，到底眼前嘅一个局势，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嘅。即系简单啲嚟讲，4个字：挑通眼眉。挑通眼眉咧，除咗系即系讲紧一啲嘅事情之外咧，人同人之间嘅感情，一啲唔同嘅关系都系一样噶噃。例如 office 上边都有好多唔同嘅事情会发生，你又可唔可以挑通眼眉睇清楚呢？有啲朋友咧可能会喺寻日同今日咧都系请埋假嘅，咁啊下个星期一咧先至正式上班。但是今日呢如果昨日和今日都是好日去到开工的时候，都祝福大家开工大吉，同埋拥有一个睿智的心，睇清楚任何事情的一个局势，咁就冇往而不利啦。 即使花过无穷力气，但你挥挥手不必喘气，就已得到他，没半点反击余地。如能共偕连理，闲言我也没理，只想得到情人包庇，但我偏心的却待你偏心，竞选结果又像内定，怎去共你比？就算不甘心输给你，都不得不下台。他喜欢的是你，如何尽情落力来喝你？仍没法扭转他的心理，行不起。就算花一生饰演。没法扭转他的心理，看 梁咏琪一首歌曲《他喜欢的是你》，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6点15分的时间，外面16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是生效的。现在都到了就是学生和很多新人找工或者寻求升学出路的季节，大家也可以留意着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第32届教育及职业博览，將會在2月2號至到就是5號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免費入場的。今年博覽就分為教育以及就職業兩個不同的專區，總共有700個的本地以及海外的機構，為一眾的學生以及就求職者提供一個叫做一站式升學進修就業資訊。是的，如果現在都不是一站式的話那就很糟糕了，也都同時間提供超過2800個的就業機會，這個都很吸引的。部分僱主呢都是這個了，大家如果有去過這些的展覽的時間呢，很多時候都會設有一個就叫做職場面試，現場更加就有一些邀請的嘉賓就有一些講座，可以說一下一些經驗和一些就是邁向成功之道的 tips。即系我成日觉得好似听晨光每日一格咁样，都有好多咧成功人士背后嘅隐喻喺度。嗱，对学生嚟讲咧，咁啊，今次嘅教育及职业博览咧设有四大主题嘅职业日噶，每日咧就透过一系列讲座聚焦介绍就业趋势同埋唔同行业嘅发展。咁啊喺2月2号咧，由职业训练局举办一个叫做咧就系职专教育新人才。新技能咧就叫做哇打响头阵，将会咧就解释一下咧新时代需要掌握嘅不同技能啦，等参观人士咧就可以开拓更加多元啦，以及更加精彩嘅职业生涯。嗱，去到第二日啊，2月3号嘅时间，主题咧就是大湾区发展机遇，咁啊亦都咧就是邀请咗大湾区青年发展促进会啊，探讨一下到底青年人点样可以喺大湾区嗰度就业啊，甚至乎咧系创业啦、升学。香港青英会亦都就会分享一下咧喺深圳前海就业以及创业嘅资讯啦，同埋一啲嘅经验之谈嘅。好啦，跟住咧就系2月4号第三日嘅时候，就有香港建造学院举办嘅建造全接触，触咧就系建筑个触噶，用呢个主题咧去到做一个嘅日子噶，将会分享点样去到拥抱住创新嘅科技，喺建造业 2.0 嘅时代咧，咁啊可以打开一个不一样嘅事业空间。好啦，最后一日2月5号呢亦都会一个叫做斜杠新世代嘅主题，等参观嘅人士深入了解同一啲时事啊以及多个职业嘅斜杠族，更加呢会邀请得到呢就係咖啡师同埋 KOL 一啲嘅网络红人啊，讲下呢点样充满趣味性以及一啲挑战性嘅工作。

个也爱你，可的谁都输给我，很感激这个你，只喜欢这个我，明明极狠的我，幸福因只因你，偏偏选中我，这世一的我。 MC 的作品世一，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星期五的时间早上6:24，16度的气温，如果你都是有些假期的话，不妨可以想一想去不去西贡了，放假的时间很多人都喜欢去一去那里的打卡啊、行山啊、参加一啲导赏团啊，今次咧亦都可以介绍一啲几特别嘅地方可以俾大家去、哦。原来佢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可以打卡噶，咁啊先可以喺市中心嗰度打卡啦。有香港最大型嘅街头艺术师 HK Walls 嘅每年度举行嘅壁画展啦，揾咗咧好多本地艺术家喺全港各处嘅墙壁上面咧创作一啲涂鸦嘅艺术啊。咁之前咧，其實都已經佢嘅足跡啊，遍佈咧就上環同埋灣仔噶啦。咁亦都咧有回歸翻去呢一個嘅西貢區啊，都一樣係有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去嗰度望一望，即係有啲譬如西貢好多牛嘅，用牛去到做主題又有啦。亦都有一啲咧就係用好豐富卡通風采嘅一種嘅風格啊，佢哋俾大家體驗嘅。另外，如果大家想體驗一下咧，喺西貢啊白沙灣咧就出海可以採珍珠嘅體驗，其實香港都有噶。嗱，可以咧喺全港唯一一個珍珠導賞工作坊嗰度咧，咁啊由呢個白沙灣嘅碼頭咧就集合出發。咁啊，嗰個時間大概需要10分鐘左右，咁啊船程咧就可以去到西貢嘅麻南窟海域嘅魚排。咁啊，呢个咧就大概3.5小时嘅工作坊噶，咁啊睇下大家会唔会有时间可以认识一下咧，到底珍珠啦、养殖啦、保育同埋全球贸易入边，到底珍珠嗰个定位又会喺边度？咁当然啦，可以吹吹海风啦。如果你谂住出去海嘅时候咧，都要留意住海风咧，有阵时吹起上嚟特别冻嘅，记住着多件衫啊！ 真的不会做戏，有黑心观众在笑你，但我却极明白你没兴趣披上画皮，够真的先叫做美，说真话别人也在避忌，没哪个自然像你敢于悲与喜，如果你没应援，让我一手将宇宙撑起，陪你过最坏的季节，牵手等转机，任世人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给你打气兼摇旗，唯一我在原地，任世人挖苦你，但我欣赏你的一切是完美，不会为随俗做作到死，若世上偶像得一位可以追捧，我只要你，我只爱你，盛放时，愿这相依可以被记起，曾有过那段苦涩，也怕做甜美，任世间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给你打气兼摇旗，唯一我在原地，任世间世上有唱得一位可以追捧。 只要你。能慢慢发光，只有你，无需怕去做你，总有我陪你。任世间低估你，但我真的喜欢你。无人等你这晚开场你，唯有我心塌地。 早上嘅时间6:29啊，呢首嘅作品嚟自系俊生嘅《第一个谜》。作曲咧，佢自己邀请到咧就系林奕匡啦，填词有黄伟文啊。出面16度嘅气温啊，先听听6: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荃湾横龙村发生三级火，两人不适送院，火警在凌晨4:11发生，近半个钟头后升为三级，消防正动用4条喉和4队医务队灌救，呼吁市民如果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应该关闭门窗和保持镇定。入境处表示，鉴于近日不少市民由外地返回香港换证，各智能身份证换领中心的换证申请日期由原来的今年2月11日延长至3月3日，领证服务就维持不变至3月3日。市民今日起可以预约2月11日后的换证申请服务，各换证中心将在3月4日起停止服务。合资格的市民如果在3月3日前尚未申请换证或者领取新证，需要前往人事登记办事处办理手续，有关细节和预约安排将在稍后公布。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西方国家外交官透露，乌克兰获得美国、德国同意提供先进坦克之后，有西方国家官员讨论到乌克兰下一步将要求提供战机。有欧洲资深外交官透露，开战初期西方盟国有不成文规定，忧虑引起俄罗斯强烈反弹，不要立即向乌克兰提供充分完整的武器，应该一边逐步加强，同时观察俄罗斯的反应。这套策略已经缓慢并稳定地强化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援，重返战车导弹、刺针便携式防空导弹到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到近期爱国者地对空导弹系统、坦克和装甲车等。有官员说，西方原先对乌克兰要求的武器、主力坦克等都曾经划下红线，但最终都运到当地，因此相信提供战机是迟早的问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晚上市区气温显著下降到最低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天晴干燥，天气寒冷，周末期间市区气温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现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只需要探索属于我的跑道， 我希望有发挥的空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无论条路几难行，我都要一关过一关。这里是我屋企，我想令它变得更美好。 香港的未来就是在我们青年人手上。 青年发展蓝图，启发青年，燃亮未来。 CIBS 人人广播。 Our teachers, our hope. Hamra Guru Haru。 十三位小碎族裔老师，十三个师生之间的故事，由尼泊尔人士制作的 CIBS 节目，我们的老师，我们的希望。 Our teachers, our hope. Hamra Guru Haru。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以前后生啦，即系可能唔系咁识感恩啦，好多时可能有一啲同啲同事又好，或者啲朋友之间都有一啲自己嘅睇法立场啊，咁都会有阵时会有啲拗撬。咁我希望即系大家原谅我啦，即系所有我识嘅朋友，包括杜德伟又好 ，B 哥哥，所有识嘅人，我会继续长大咯。Hello， 我系吕方。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心情经理人》，我系李志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啊，咁啊，朝头早嘅6:36啊，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0%，哎呀，咁多个六字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紧嘅，咁啊而家听紧啊神光第一线啦，咁啊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小白喺度，电话入边咧打咗俾阿钟哥啦，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哇咁快又到 Happy Friday， 咁多个六字咪好咯， 系啊， 六无穷啊，你都未计而家六点半， 系啊， 唔系 6:36咯，所以咪 系即系六六无穷咁样 啊，六六无穷好啊，好啊， 系啊。系啊，即系见到话今日系咩啊？听得到嘅冻啊！ 哦，系、哦、 听得到啊，因为风声好大， 系咩？ 系啊，我呢边好大风啊！ 哎哟，反而前几日大风嘅时候，你嗰边又话冇乜风、啊，啱调转。 系啦、 啊，嗬、 哦，呢啲叫咩啊？懒独特啊！呢个地方，你大风咩？我冇风啊！ 系啊， 你冇风咩？我大风咯、 啊。系啊，所以分区嘅天气咧都几特别嘅。有阵时候我几中意咧就系、夏天嘅时候好多时咪落雨嘅、 嗯。 我系即系如果我哋揸车嘅时候就会发现啊呢一度咧落雨，揸到去前边咧见到即就离开咗嗰个雨区嘅时候咧，诶又放晴咯、啊。你知香港个即系地理环境又唔系话好大啦，你有时走几区咧，你就已经发现咧系经历咗呢个落雨天同天晴都几特别啊！ 所以话以前咧真系应该要专心啲读书。 啊、 我好记得咧讲过嘅地理科啊 geography 嘅时候教过，点解香港我如果我冇记错啊，如果我冇记错，点解沙田区系雨水多啲？同嗰个地势有关 系 嘅。 哦，系啊，系啊，啲咩峡谷嗰啲咁啊，你唔知热空气啊点样聚咗喺嗰度咁样嗰啲咯。 系啊，咁但系俾翻晒啊嘛。 系啊， 因为觉得唔好意思啊，即系攞走啲嘢咧。 吓，摆翻低， 俾翻先生攞走嗰啲嘢，唔好意思，俾翻你啊。 用完啦，考完试啦，你摆翻低。 呢个又系嘅。即系究竟而家我哋学嘢为乜嘢咧？学嘢为考试啊嘛，都考完试点样啊？唔 keep 噶啦啲嘢，咁唔俾翻佢咯。 系啊， 咁、我成日都话咯，其实话我哋喺呢一个我哋叫做咩咁多年嘅教育里边吓、真系你将来出嚟社会用得着嘅，即系其实用得着加减乘除嘅啫。我讲一般生活吓、如果你话你我唔计工作。 一般生活啫。 嗯， 其實你去到大約中二到你喺學校學嘅嘢，已經可以喺社會上邊生存噶啦。 哦，我以為五六年班已經夠添， 咁又未至於嘅。 嚇， 咁你都要有少少再多少少嘅知識嘅。 哦， 咁但係你中二以上嗰啲咧，其實係開始去發展你嘅，即係可能一啲專長啊、興趣咁樣。 嗯， 譬如你中意科學定還是文學咁樣。 嗯， 咁但係你平時喺日常生活裏邊，相對較少吟詩作對，或者係講下啲化學方程式嘅。 係吟詩作對有陣時都有少少嘅，不過唔正經嗰啲咯。 咁但係嗰啲你可能係睇周星馳《唐伯虎》裏邊學嘅啫，係咪？ 係啊，係啊。 咁但係你未必會喺日常生活用得着咁樣咯。 嗯。 咁但係成日都話啦，咁究竟教育係我哋做乜嘢啫？教育，所以教育係好難理解嘅一個制度嚟噶嘛。 係啊，所以 我最近睇咗個電視劇咧，即係阿歐介紹我睇嗰度，史泰 龍 咧，佢講咗一段關於教育嘅嘢咧，即係當然啦，唔係我哋常規去睇嘅嘢啦，或者唔係父母眼中嘅教育啦，因為父母眼中嘅教育其實都係成個教育制度啊嘛，因為呢個教育制度由中世紀開始落到嚟，一路都喺度噶啦。點解有小學？點解有中學？點解有大學？點解又分年級咁樣？咁亦有個原因咁樣，嗰啲長談啦咁樣。咁佢又話好笑嘅，咁啊史泰龍就話點解要讀書咧？佢話因為就要證明俾你將來嘅老闆睇，你係可以好專心咁樣做一樣嘢，做咗咁多年，而係以一個優越嘅成績畢業，所以你將來會幫佢做嘢而專心同埋做得好嘅機會率就提高啦。 哦，呢、這個都幾有道理喎，即係 因為你證明咗， 起碼有用啊嘛，即係呢個 theory。 唔係佢唔係佢 theory 啊，即係話你捱過咗嗰十幾年嘅教育，即係你捱得到啊嘛，你係好專心噶嘛，成績都唔錯啊嘛，咁你第時幫佢打工咯，即係其實都係一種打工嘅心態。 嗯， 咁即係證明俾個老闆係啊嘛，打工嘅心態。 嗯， 一樣嘢好又係好得意嘅。你諗下，即係成個教育制度裏面冇教過你做老闆嘅，冇做老闆呢一科嘅喎。 嗯， 純粹咧，所有嘅嘢都係研究啦，又或者學下點樣去處理一啲事情啦。 最多都係寫論文啫喎， 寫論文啦，係冇教你做老闆嘅。又有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喎，即係唔係話教人唔好讀書嚇。 嗯， 通常咧，而家喺啲全世界最大嘅企業裏面的老闆呢都是不讀書的，或者是讀大學之後很快 quit 了的，即是朱亞伯格啦， 是啊是 啊，或者以前喬布斯啦， 還是讀了少少就走了， 是啊，因為他都不是教你做老闆。你讀完之後不如不要做老闆啦， 是啊， 我讀那麼多書其實我打工都賺到錢嘛，就是那些咁所以究竟成个教育咧，究竟系想学乜嘢咧？大家要即系可以再谂一谂啦。 系自己谂下，嗬，即系到底想喺个书本上面，想一个教学嘅制度入边，想得到啲咩？其实自己都应该要谂一谂。 系啊，其实我啊觉得，即系我而家讲完之后咧，即系作为父母好似你咁样啊，就一定会即系，不如剪咗呢段声佢啦。我惊个细路听到学咗你讲嘅嘢。嗱，其实我觉得教育咧。真的是学思考是最重要的。 嗯。 那你学想东西嘛，其实就是。 是啊。 那你譬如你学任何的化学方程式文学作品里面都是思考它的内容。 嗯。 学怎样去思考的嘛。 嗯。 那但是现在是学的就是正话最初讲现在学考试的嘛。 嗯。 那考完试你就给它咯。 嗯。 但是你学懂思考呢就是你自己 keep 的嘛。 啊是哦。那所以我们都啱喎、那些书本上那些呢就俾翻佢，都唔系话错得好紧要，但系学识咗咧个思考嘅技巧。 但系问题又喺呢度啦。 点啊？ 点样思考咯？ 嗯、 因为你好喺求学阶段，所谓求学阶段即系你细啦，即系年纪吓、年纪细啦，咁好容易学错嘢噶嘛。 嗯。 咁呢个又系另一个问题啦。咁所以如果与其你都学到一啲唔知道应该点思考嘅方式，学咗。咁不如你唔好学啦，不如学翻打工咯。 系啦、都系。 所以又系一个两难。 嗯，咁啊，求学期嘅时候就谂下自己到底系打工好啊， 定係做老闆好啦。 係啊，所以讀書嘅朋友真係諗多啲，專心啲。你唔試又唔知嘅， 咪了解自己多啲咯，趁呢個機會。 係啊， 好，我哋翻嚟再講過。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我那天不过想天远飞，只好放低你，不加结尾的别离。我那天忘影后未可好好处理，只好不再看不理，成全自己以后不提起，已相隔多年仍然自欺，放下了其实一早处了屁，直到无人记起，往日记忆通通住起，最后我的他不是你，但我今天从何妒忌，离开时候最怕对比，我愿昨天都不记起，放下错开的那双手臂，别再勾起回肠荡气，但我偏偏无道理又偷偷叹气。我这天不再飞斗留子地，不需要凄美，只需要挽手便到地。我与他和谐地，即使走到绝地，很多心结只可以交给你，成全自己以后不提起，已相隔多年仍然自欺，放下了还是再躲避，直到尽埋不起，往日记忆通通处起。 一首歌曲嚟自舒格连斯雅嘅《他不是你》。出面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18度，晚上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到大概13度，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恭喜发财！电话旁边咧就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子豪 Sunny Sir， 早晨 Sunny Sir， 恭喜发财！ 早晨啊，恭喜发财啊！既然咁总啊，大家总是美好啊， 总是美好， 总是正嘅，总系好嘢嚟嘅， 系啊， 都好嘅。 Sunny Sir 咧就心想事成啦，越攀越高啊！啊，简直呢一个总教练嘅地位越坐咧就越总啊！ 都要同啲听众拜个年先，恭喜大家就注意身体健康。 嗯 啊、越行越有，我行山啲山友都咁讲嘅。喂，只脚越行越有，身体健康啊！ 哦，系、哦，最近咧睇啲山友啊，四径嗰班好手咧，真系睇到个人咧相当热血啊！咁、啊、四径啊，即系接近300公里啦。咁连埋即系K K， 即系有位阿 Sir 毅行教室咧，咁啊佢都好厉害，佢都能够喺70小时之内完成。咁系啊，听众都冇听错，我又冇讲错，系不断咁样去到操，然后咧就70小时之内完成咗四径。咁啊，我自己嚟讲咧，在我而家目前嘅状态都肯定做唔到啊。 我100公里即係淨係你俾條墨鏡我咧，我都應該操到都好辛苦噶啦。咁啊，四徑嗰班人咧，真係係一班咧充滿咗熱血啦，係我哋值得咧即係拍手。俾多啲鼓勵佢哋，因為唔係話一朝一夕練到，又見到啲選手咧，佢哋有部分係可能參加咗幾年嘅，但係幾年都唔成功。咁啊，今年咧成功完成啦，咁啊都好值得咧，即係大家欣賞佢哋嗰個嘅幹勁。呢個幹勁咧，唔係淨話大家一定要係，唔係淨係話擺行山嘅。呢個毅力咧，放喺大家工作啊，放喺平時日常生活待人接物啊，處事嘅態度咧，其實都好值得學習嚇。 因為我覺得似我哋香港人嘅精神 嚇。 点解咁讲呢？就因为明知难啊，都努力去试啊，去克服啊。因为呢啲选手唔系净系话哦，你行咪得咯，咁唔系啊，中间仲要克服睡魔啦，身体嗰、那个即系会下降嘅体能啦。即系行到尾中间嘅时候，你会我可以放弃啦，因为中间咧佢四径咧系要转交通工具。 系啊，你一坐车嘅时候，你个人咧 就会松散啦， 跟住攰噶啦。 就有啲吸引啦、啊，呢个咁嘅冻嘅天气，连30晚开始啊。 系啊，佢哋开头系落雨先，喺啲墨镜开头嘅时候系落雨嘅，咁所以佢哋一开始咧、已经叫做有一个几困难嘅起步。咁我觉得喺咁困难嘅情况底下，佢哋仍然能够克服到。咁要去到卫镜嘅时候，大家都知道卫信径又中间有段要坐交通工具。 系啊，搭地铁嘛。 系啦、啊，跟住咧去凤凰嘅时候咧，你又要坐船啦。咁嗰啲位咧，你真系你会同自己讲，不如走啦。其实咁辛苦做咩咧？因为我自己都试过有一次喺大屿山嗰度咧，四牙即系四牙船走嘅时候咧，咁我上到上去由个地平线水平线上一上攀到上去700几800，然后咧经过咗一线生机之后再落翻落去水平线噶嘛。然后又要再上多次，即系 cross 咁样啊，交叉咁样上嗰、那个嗰几只牙咧。我喺嗰刻我都会谂，哇！我咁辛苦先喺山顶落咗落嚟，又要再上多次，又要再行多次呢个第二个方向嘅一线生机，系咪值得咧？即系我个脑都闪咗呢啲嘅说话出嚟。你谂下，佢哋四径、哦、300公里，真系能 中间仲有个小插曲。 是咩？ 即系头跑第一同跑第二，跑第二咗两位。 哦，喺凤凰嗰度，系 啊，即系尼泊尔人就嗰位就行得快啲啦。 系， 咁跟住就有个日本人咧就追嘅。 嗯， 咁啊之后咧中间上到山顶咧，如果尼泊尔人就体力不支啊，同埋嗰个低温得。 嗯， 咁个日本就将自己嗰件风褛俾咗对方。 系啊。 啊！然后就继续去跑，啊、一齐跑啦咁样。 系啊， 到最后嗰个 日本选手就胜出啦， 过咗即第一名啦。跟住去到现场，啲记者话俾佢听到：，你第一啦咁啊，冇可能。 嗯 ，Hello way 咁，跟住佢第一件事咧系关心。 嗯， 佢咧尼泊尔个去咗边度啊？ 嗯， 呢个体育精神咧，令人即系震打毛嘅。 系啊， 哇！ 去到嗰个位置，佢哋已经唔系谂我一定要争我第一。而是大家同樣比賽的選手，大家的情況是怎樣？我想去到即行山行得多，即聽晨光這個KOL 行山的時候，那班山友大家都會知道山上面那種的連結和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呢，不是單純成績就可以表達到出 來。沒錯，那個真的同舟共濟的那種感覺呢，可能他們一直看得那些參賽者那一刻他才明白。 系啊， 有啲痛楚，有啲辛苦。 冇错冇错，咁啊好值得喺兔年嘅时候咧，话俾我哋知道行山呢一种嘅毅力咧，相当之重要啊！咁啊，今日新年 Sir 咧就先带我哋成班嘅听众啊，咁喺搭巴士搭小巴就去到呢个西贡嘅井栏树嗰度落车。咁啊，预计咧，咁我哋亦都会上一啲嘅地方咧，都系同兔年有关嘅。新年 Sir， 今次我哋揾兔仔石。 哎，好啊，唔错啊，兔仔石应节、啊。 兔仔石就飞鹅山同埋呢个。东洋山上面 系咁啊，会经过好多唔同靓嘅风景啦，咁啊亦都会望到，好似会望到大老山、东山一带景色噶喎，系嘛？ 仲要望埋嗰叫飞鹤山。 嗯嗯嗯。 不过呢个就提一提大家先， 系 因为咧一落车喺井栏树落车之后咧、就靠翻入西贡方向嘅左手边，就入村，咁入村之前咧就睇睇啦，因为新蒸头又好咩都好，入新村都系要劲嘅。 系， 咁我度再过好多次，大家兴奋得滞。 哦，系、啊。 有时入到村啊，嗰啲哥哥姐姐，即系系啦，年纪大嘅哥哥姐姐啦，咁佢哋就唔知啊。 系， 咁啊，中气够啊。 系， 砰砰声好大声，里面好多啲村民咧都放晒路牌，指条路俾你噶啦，你唔好行错， 系啊， 真系好细心嘅， 系啊，啲 咁一入去就已经系噶啦。 年轻一辈嘅咧就将自己即系嗰个手提包音量啊，即系你可能播紧陈奕迅，都要将佢收细声啲，就最好就唔好听住啦，因为人哋住嘅地方嚟嘅。 行山播歌咧，我都即 系 有啲 创伤，我自己都 系冇错，我都啲啊，好似真系差少少，差少少。 系啦， 我哋倾偈啦。 系啦，因为点解咧？嗱，倾偈第一唔好咁大声啦，第二行山播歌咧。我哋虽然你可能落在嗰个音乐嘅旋律入边， 冇错。 不过咧，我自己觉得第一个方法你可以戴耳机啦。第二个方法咧，就我自己会觉得都系唔好听啦，因为山上边咧变化莫测。我自己咧好多时除咗眼睇之外咧，耳听八方都相当重要。我真系亲身经历一次喺近住大埔沙罗洞附近咧，九龙坑山一带咧，我嗰次咧就真系好彩，我吸收咗好嘅经验，就系我耳机嗰次冇插电，咁冇带啦，就咁摆咗条腰嗰度。咁我一路跑嘅时候咧，我突然间跑跑，听到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咁嘅声，我一路四围咁睇，哇，完全睇唔到嘢，冇嘢，冇事发生。我仲听到嚓嚓嚓嚓嚓嚓咁嘅声，越嚟越近。咁于是乎，我当然停低咗我脚步啦。跟住咧，隔多咗几秒之后，我就见到喺我前边咧，真系有一只牛咁大只嘅野猪。我真系称之佢为超级野猪。佢就喺个山坡右边，卜卜卜卜卜卜，跟住咧就冲过咗喺我前边，就落咗落山坡。我都好肯定同大家分享就系、是，如果我戴住个耳机嘅话咧，我一路系咁跑咧。我就会直接被只野猪撞到，咁所以呢个系我一个好经验。就自从嗰次之后咧，耳机我都会戴嘅，但我留翻可能即系自己坐低静落嚟啊，或者搭车嘅时候咧先至戴。我上山我已经放弃咗，我情愿听雀仔声，听下附近有冇啲动物啊，保持一个宁静嘅心态。我觉得咁样咧，仲更加享受到山间嗰个快乐。 我因为好多时候我就唔戴耳机嘅原因咧，就因为。我中意倾偈，我中意留意咧，即系譬如啲队友叫啊，可能啊咁样啲，即系望望发生咩事， 系， 即系可能我哋大班就已经上咗身， 系啊，同埋好多要用语言咧去到沟通啊，咁啊安全好多啊， 同埋有时行间咧听啲流水声咧好舒服噶， 哦呢个系啊，呢个事实， 即系大大大大咁啲流水声啊，好潺潺流水声啊，好舒服嘅，讲翻兔仔石先啊，大佬 啊，系快啲讲埋个兔仔石先， 咁兔仔石咧其实就嗱我过咗去入村之后咧就要上条山路啦，咁上山路中间咧就间废屋嘅，咁提翻大家先，嗰间废屋咧因为都已经好多年噶啦，外边影相冇问题， 系 你行入去咧就唔系几好，始终系私人嘅产业，咁之后冇耐咧，我就会转上山顶噶啦。上咗山顶之后咧，就提翻大家，成段路都系超级多嘅楼梯级上。 哦， 喂，如果即系听众话，喂唔系、哦，新丁仔食嘢食得多咗、哦，即系只脚唔灵光、哦，咁点啊？或者屋企人就想睇，咁点咧？其实可以坐的士。 哦，系咩？ 上飞鹅山就可以去到嗰个位噶啦。 系， 大家即系因为时间关系，我系唔砌场。咁大家可以上网搵。兔仔石咁就揾咗啲片啊，揾咗啲訪問啊，咁你可以跟住路上去行都得。 系啊， 不過即係睇齊大家。兔仔石咧，你就可以遠觀影相先似嘅。因為我記得我上次即係嗰陣舊年啦，咁啊同啲報紙雜誌咁啊上去影相。咁我叫記者，唔好上去啦咁樣。哇，好好啊，真係遠望先似嘅兔仔喎。 係啊。 咁啊，期間咧兩個阿姐。咁啊，揸住支行山杖，行上去，撑啲线路。 哎呀，危险危险！ 因为个石圆嘅，即系都几有圆运，先似个兔仔嘛。佢即系擒上个到呢个兔仔背脊度啊，又试啊，又唔惊落翻，即系又惊啊，落唔翻嚟啊，要磨住屁股落啊咁。 哇！ 我系就见到好惊险咯。然后个记者话可唔可以写噶？话唔好啦。咁你咁写又好似唔系几好意思嘅。 呢啲石咧，长年累月咧，都系经过雨水打磨啊。其实嗰个表面咧系相当之线同埋滑嘅，咁啊真系唔建议。同埋咧，即系新年 Sir 讲得啱啊。其实好多呢一类型嘅石，我举多个例啊，望夫石。你远睇就真系见到个阿妈孭住个仔，即系家先都上上嚟见到。但系你近睇嘅时候，哇！嗰个石头大嚿到咧，三层楼咁高，你点睇都唔似系个富人变出嚟啦。 冇错冇错，不过提翻嗱，望夫石你讲开又讲啊，佢侧边咧个个挂住向上影相，贴住佢影相就咧就唔留意到四周啊，其实有条罅隙嘅。佢有两个悬崖分别左边同右边。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望住地下。 啊，呢个真系。

咁你哋嗌泳儿我咪系咯，差唔多啫嘛。 个身形已经差两倍啦，点会差唔多啊？ 天儿放假，想知道我哋节目发生啲咩事？ 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 三五成群啦、啊。 上星期嘅作文题目，我的志愿，点解你哋所有人嘅内容都一样？陈文彤、查论用、洪耀华、君良玉、黄祖强。你哋个个都写住咧，想做武侠小说作家嘅。 以前我哋冇呃你噶，我哋连笔名都谂好晒噶啦。我会叫金庸，佢哋就会叫梁羽生、古龙、温瑞安同王奕。 听住星期日晚八点半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嘅《闲话武林》， 今次会介绍一班新派武侠小说作家，到时你就知道我哋冇长大花噶啦。 愉快感觉。想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视线，寻觅最真，神光指引。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头早嘅时间咧，就梗系唔系白元浩打俾你啦。呢、這个时候应该系晨光交通天文台。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道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电话声出咗嚟咧，就拦我唔到嘅。早上七点零九分嘅时间啦，各位听众早晨啦吓，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翻嚟啦吓，咁啊出边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嘅。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咧，诶、有位新嘅声音，到底系边一位咧？你好啊，早晨。 Hello， 大家好啊，交通组嘅宝宝啊。 宝宝啊， 系冇错， 即系个音系宝，跟住宝宝。 系冇错， 唔系 Bobo 系宝宝。 系啦，就系 Bobo 调转宝宝。 哦，系啦，用咗好耐噶啦呢个名。 呢、這个系啊，因为都系乳名嚟嘅，即系由细叫到大咁样、 哦， 所以就入到嚟电台嗰度就冇改到咯。 哦， 系啦，冇错。 几得意，用乳名用到翻工嗰时候都几有趣。 系啊。啊、 我都谂，我啲乳名都留翻喺屋企用咯，好嘢啊吓！唔紧要，唔紧要，咁啊都系有趣嘅，咁啊听众可以听下宝宝嘅即系交通方面嘅消息咯。 可以啊，咁咧其实依家咧各区隧道嘅出入口咧大致系畅顺噶，不过咧喺新界区啦，因为村农村咧系有火警啦，咁受到火警嘅影响咧，依家全锦公路近村农村咧系一带系多车噶、 欸。村农嗰度火警，咪真系饮茶嗰度咯，系嘛？ 系啦，冇错啊，咁、哦、所以咧行大运嘅朋友咧都要小心翻啊。 系、哦，如果仲谂住行完之后去饮个茶嘅话咧，咁啊一定要留意住附近嗰个情况啊。听翻消防啦、警察方面咧嘅嗰个方向啊，即系点样去到避开啲火啊，千祈就唔好受伤啊吓。 是啊，冇错啊。咁除咗村农村之外咧，其实都会提翻一啲大家有啲工程啦。咁喺油塘咧，茶果岭道咧系有渠务工程噶。茶果岭道去九龙湾方向近油塘道交界咧嘅慢线需要封闭噶、哦。咁另外喺西区坚尼地城海旁咧，电车都有路轨重铺工程啦。坚尼地城海旁来回方向咧，近过年神街嘅交界咧系需要封闭嘅。咁留意翻啦、哦。咁所有长度超过百米嘅车辆咧，系禁止由皇后大道西左转去坚尼地城海旁噶。 咁交通方面咧，其实都系少少嘅调整啫，咁啊都冇乜最大嘅问题。最大嘅一个要留意嘅咧，就系喺村农嗰边嗰个火警啦吓。 系啦，冇错，咁大家经过都要小心啊。 咁交通方面咧就咁多啦，但系有冇一啲都系关于交通方面嘅提醒俾我哋咧？ 都有啊，因为咧其实都见到大家咧呢两日咧其实都系放紧假啦，咁趁住新年咧，咁我都相信大家会把握机会咧出去行个大运嘅。咁都提翻大家出去嘅时候，因为呢两日比较冻啦。记得要着多件衫。咁大埔林村咧，香港许愿节活动会去到二月五号嘅。咁由每日朝头早七点至到去夜晚七点啦，介乎牌楼至到林村乡公所之间嘅一段林村乡公所路咧，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噶、哦。系啦，咁除咗咧专营巴士啦、旅游巴士、专线小巴同埋。 的士同埋获准授权嘅车辆之外咧，揸车去嘅朋友咧需要留意翻啦。所有嘅车辆咧必须要经由马窝外面嘅吐露港公路同埋林村公路交汇处咧去临锦公路噶。咁而许愿节期间咧，冇揸车嘅朋友咧都唔使惊嘅。咁因为咧九巴63R咧，亦都会有一个特别专线啦。咁咧佢就会行驶大埔墟港铁站、大埔超级城港铁太和站咧，咁就直达林村许愿广场噶。 嗯，咁大家留意住呢啲嘅服務啦 ,63R, 咁都係我自己喺大埔嘅時候啦，都會見到多咗好多黃色嘅指示路牌，咁即係叫做俾啲駕駛人士睇下啦，嗰個改路嘅情況係點樣，咁先至可以去到呢個林村參加呢個許願節啦。嗯，咁大家都留意住呢個林村方面嘅消息啦，係咪仲有其他都可以同我哋講下？ 係啊，咁除咗呢林村之外呢，咁其實黃大仙廟嘅黃大仙廟道啦，介乎龙翔道至到凤德道之间咧，全线需要封闭嘅，系啦。 好，咁大家留意住呢啲嘅封闭啦吓。好，咁今日唔该晒布布先， 系冇错， 唔该晒，都要谂一谂翻布布啊，布布，好啦，唔该晒，下次再见啦吓。 好， 拜拜。天气方面问问阿 O 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伯，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 ，Happy Friday 啊 ，Happy Friday 啊吓，系咁啊，出边嘅天气喂，红色火灾嘅咁，警澳信号生效紧，系咪好干燥，但又唔系好冻咧？今日 干啊，嗱、冻唔冻咧就见仁见智啊，睇你着得够唔够衫啦。咁啊，见到好多跑手直情嘅背心跑步添啊， 系啊， 咁估计佢哋又唔冻嘅，但系你话啱啱起身嚟讲咧，都系着翻足够嘅衣服咧，就会比较好一啲啦。反而咧，头先听你同报交通嗰位宝宝咧，佢讲嘅时候即系好耐冇上过川龙村饮茶， 系啊。 反而头先提一提呢个地方咧，真系上去嗱、行大帽山喺个波嗰度行落嚟咧，就唔系小弟杯茶，行到身水身汗先有啖茶饮。我哋呢啲辛苦得嚟自在食，平时已经好辛苦啦，一中兩件咁樣嘆下茶都幾好，咁啊嗰度又好似有兩間定三間茶， 係啊係啊係， 係啊咁啊可以俾大家食下啲山水沖出嚟嘅茶。 係啊，其實 聲稱係咁樣啊。 我雖然成日行山啫，但我甚少去嗰度咧飲茶嘅喎。 哦，點解咧？ 因為咧可能真係一行山嘅時候咧，就個人就比較心急啊，同埋咧就好容易會成日掛住睇表，想係啊想。但睇咗啲時間，今日追一追，跟住追完都追到，跟住咧又想再行多啲咁樣，所以好多時咧都會 miss 咗嗰個 point 啊。 係，但係嗰個位就如果啲初級嘅行山者就容易啲咯，即係你喺荃灣嗰個迴旋處嗰度， 係啊係啊，幾容易去嗰個位都。 係啊，行完就飲個茶，飲完茶你夠力咧就行上去大帽山，唔夠力咧。搭翻小巴仔走人， 系啦，又有巴士又有小巴，几好嗰个位，唔错唔错。 咁啊，轻轻松松啦，希望今日大家都偷得浮生半日闲，因为都见到路面都少车嘅，估计都系咁啦。即系讲真嘅，你普通打工仔请两日 annual leave 啊，你可以请多成个礼拜假，即系由初一放到去即系初六七咁样。咁、那个个都系咁做噶啦，基本操作啫，系咪先？ 啱啊！ 咁希望大家都享受假期之中啦。咁转个头，我啊小白啊钟哥就翻翻嚟直播室，同大家继续晨光第一线啊！咁样 好，咁快啲翻入嚟啦吓。 俾翻你讲，唔该。 唔该晒哦。咁详尽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渐转天晴干燥。咁最高嘅气温大概18度嘅。咁晚上市区气温显著下降，至到最低大概13度，新界仲要再低多2-3度嘅。咁所以可能大家而家个感觉净系干燥，可能都要攞多件衫啊。如果你夜晚翻屋企嘅话，咁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北风，咁离岸以及高地嘅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咁天气寒冷。周末期间市区最低嘅气温大概系10度，咁同样新界咧都会再低多几度嘅。嗱，现时15度嘅气温啦，咁相对湿度6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就属于2至3，咁低水平嚟嘅。另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天文台嘅9天天气预报都系见到星期六啦，同埋星期日咧呢两日嘅气温咧都系偏冻嘅。咁大家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千祈咧就唔好冻亲啦吓。呢个时间有晨光大学啊， 晨光大学。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入边咧，今日电话旁边啊，亦都邀请到咧就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嘅佳哥喺度嘅。早晨，佳哥。 早晨，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哇，点啊？ 系啊，仲有船仔喺度添啊。 系，你好，船仔。 早晨啊，佳哥。 你好，你好，系。 身体健康啊，最紧要呢样嘢。咁啊，上个星期嘅佳哥咧喺晨光大学入边就同我哋讲过啦。我记得系下村嗰度啊，或者邓氏宗祠咧。 系。 咁啊，佢一过咗呢个60岁嘅时候咧。啊，咁啊， 年 30万， 系啊，指示年初嘅指示系， 咁啊要换翻长袍啊，咁啊绑住啲嘢就去叫做 拜祖先， 系啦，拜祖先，即系叫做知会翻啲啊，通知翻啲祖先 我做老大啦，咁 做老大啦，咁样啊，好得意，唔知道仲有冇其他嘅风俗习惯咧？喺年初一至到15嘅时间啊，香港一村都会发生嘅咧。 嗱，当新界嘅乡村咧，由年初一去到15呢段时间咧，主要出等咁啊，市区人嚟讲咧，初一、初二、初三有假放咁啊，最热闹啦，因为去拜年咁样啦。 系啊， 咁其实新界乡村都差唔多嘅啫， 系 即系只不过多咗一啲地方佢哋要拜神啦咁样嘅啫，都冇乜特别。咁啊，有啲村咧就会初一、初二咧就会舞狮啦，会舞狮啦，舞下麒麟啦咁样啦， 系啊，嗱、 咁咧就有几条客家村咧。佢哋就會係咁樣嘅，因為佢哋嗰個祖先啊嘅後人咧，已經分散到去新界各個地方，再開其他客村啊。咁所以咧，佢哋嘅後人咧就會約定一日咧，就係年初一同埋年初二，就分散喺各地鄉各新界各地村，大家同姓嘅村民咧嘅族人咧，都會翻去嗰個總祠堂嗰度拜嘅。呢、這個地方喺邊度咧？就烏蛟騰。 烏蛟騰啊！哎呀，我行都行到過去喎、 啊。係啊，行到過去啊，冇錯，你跑過去，跑去，跑過去。係啊，呢個烏蛟騰咧，今日嚟講啊，旅遊勝地啦，好多人行山就必經去嘅地方啦。 係啊， 但呢個地方咧，好對新界嘅客家人嚟講咧，好重要嘅。因為咧，好多佢哋特別係姓李啊，姓李嘅人咧，其實佢哋個祖先都係喺烏蛟騰由大陸落嚟嘅時候咧，都係喺烏蛟騰落腳先嘅。由落咗之後，可能住咗一兩代之後，開始人口多咧，先至再分支出去嘅。咁由於嗰度係佢哋落腳嘅地方咧，所以嗰度咧有三間姓李嘅祠堂嘅。 哦，三個祠堂， 但三個都唔同太公㗎。咁咧，所以咧，佢哋各雖然係話唔同太公啫，但佢哋各自咧都會咧，由於佢哋分散曬唔同地方，都唔係集中喺烏蛟騰住啊嘛。所以就會約定，就每年初一。同埋每年初二就各自就會就翻翻去拜祠堂， 係 就拜祖先咁樣嘅，每日咁樣嘅。咁翻去嗰時候咧，就會摸埋條麒麟啦咁樣咯。 哦， 係啊，會係咁樣嘅。 個總祠堂就喺烏蛟騰嘅。 系啦，三間祠堂都係。 哦， 系啦，咁佢三個人，佢我其中有兩間咧就約咗年初一嘅，有一間就約咗年初二嘅。 哦， 咁樣翻嚟拜。 咁點啊？佢哋如果三個一齊去到個祠堂，有冇分啊？喂，邊個大啲？邊個細？邊個入二房三房？ 就冇咁講嘅，唔係嘅，因為佢哋唔同，嚟自唔同。有一個嚟自惠州，有啲係嚟自呢一個福建咁樣嘅。 都大江南北嘅喎。 係有啲五華咁樣各個。嗰、那個佢哋大陸嘅鄉下咁樣嘅，咁只不過大家都係姓李咁啊，幾百年前一齊落到嚟就一即係分先後落到嚟咁樣就喺度住落，咁啊慢慢就分支咁啊，依住佢有咁嘅祠堂嘅啫。 哦，咁供品方面，佢哋有冇話啲特別嘅供品係必定要 嘅？新年主要都係食齋啦， 啊， 就主要都係做齋啊，不過咧就係仲有啲燒下炮仗咁樣啦。 嗰啲又唔知點解回嚟啦，加啲生意 friend 咁樣啦，係啦係啦， 嗰啲有聲嘅炮仗啦。 不過咧，如果你話即係佢哋冇乜特別大嘅供品啦，咁但係佢哋都有啲譬如傳統嘅齋咧，佢哋會唔會有啲特別嘅煮法？你知唔知㗎？ 嗱，一般嚟講咧，佢哋煮齋啦嚇，新年拜神咧，佢我訪問過啲阿娘啊，啲阿娘啊、婆婆嗰啲啊，佢哋係用乾齋嘅。 乾齋 嗱， 乾齋又係啊，有乾齋有濕齋之分嘅喎。嗱，平日我哋去齋鋪食嘢。咪好多油啊，煮到熟晒咁樣嘅。嗱，嗰啲叫濕齋。 濕齋。 濕齋。乾齋係咩呢？生嘅。 生啊？ 生嘅。係啦，即係就唔係話全生嘅，即係可能佢係煮熟咗，但 但係咧就唔會話油靚靚咁樣嘅。 哦。 而且當中咧最重要一樣嘢咧，佢哋係會炸一啲好似嗰啲咩蝦片咁樣物體咧。 哦，蝦片。 就係佢唔係蝦片嚟啦，即係炸嗰啲。 啊，似蝦片啫。 係啊，嗰啲咁啊咁嘅啊腐竹啊。 哦，炸腐竹啊，系咪即系炸枝竹啊，佳哥？ 吓， 系咪即系炸枝竹嗰啲啊？ 枝竹定腐竹啊？枝竹啦，可能系啊，嗰啲腐竹嚟嘅好似系。 哦，系咩？ 系啊。 咁你讲系噶，我信你啊，佳哥。 咪有枝竹嘅，唔系我见到好似都有腐竹噶。 吓。 总之咧，佢哋咧就炸完之后咧，就搵一个碗，搵一个碗，咁咧就里边挤啲生菜啊，挤啲炸咗嘅粉丝啊，揸啲蚝啊。冬菇啊，咁咧就好似日本人插花咁样啊。 好、 哦，系啊，就插落，就挤落个碗度咧，就摆得好靓。跟住咧，佢炸咗嗰啲腐竹又好，枝竹又好啦， 哦、 就插上落去，好似插花咁样嘅。 哦、 就摆得好靓，好整齐嘅。 系， 跟住拎去拜神。 哦，哇，呢、這个好得意喎，呢、這个我未听过。 佢哋咧就做干斋，系啦。 干斋， 系啦。 咁佢哋拜完神之后，会唔会我哋烧完乳猪都会食翻个乳猪啊？佢哋会唔会自己食翻嘅呢个？ 年初一咧就食斋嘅，冇、啊、肉嘅，冇肉嘅。开咗年之后咧，都可能有鸡，但系咧就唔兴要整只猪嘅。点解咧？嗱佢哋民间有个咁嘅，第一猪啊以前系好贵啦，唔系话入边都有啦，系啦。第二样嘢咧就系咧，围村人嘅有咁嘅谂法嘅，年头祈福系用鸡嘅，年尾还神咧。先至用豬嘅， 哦， 點解咧？點解咧？乜好笑嘅？佢哋就即係講笑咁話啦。嗱，年頭祈福，即係譬如話去嗰啲祖先或者係啲八公啊，啲社壇祈求佢保佑出入平安。今年咧，大家六叔平安，啲細路仔一個讀書聰明咗咁樣啦。好啦，祈福咗喎呢個，未靈噶嘛， 係啊， 未對應噶，未兑現噶嘛。好啦，去到年尾兑現啦。啊！真系大家都好好啦，嗰年咁咪創只豬去還神咯。 哦、喂，咁我又咁講啦，即係雖然新年流流，咁佢即萬一唔靈，成年都冇中過，咁我仔又諗住誒學業進步啊，升班，唉、哎，點知即係大家利是留班。咁點搞啊？ 係你做得唔好咯，關個神嘅問題，唔關個祖先嘅問題。係 㗎，係㗎， 做得唔好，你要自我檢討，唔得。而且唔單止唔可以祭品少，仲要咧加多兩錢肉緊添。 係，仲要再攞多兩錢肉緊啊！自己都做得唔好啦，更加要揾神幫手啦。 係啊，梗係啦，梗係得唔好，祖先先責怪你啦。 係喎，報應啊！呢啲叫做。都得意啊吓，嗱咁啊，其实嗱，呢度呢条村啦，或者乌蛟藤嗰边都得意啊，咁啊，仲有冇其他又系有啲咁风趣嘅文化喺度咧？ 嗱，拜咗神啦，乜乜，一般嚟讲咧，佢个年初一就系用拜，就系、是、守斋啦，初二就开年噶啦，咁呢同我市区一模一样嘅啫，冇乜分别嘅，咁啊，但系最大分别咧就系、是、去到呢一个十五嘅元宵节啦。 哦，系啊，元宵节点样？ 点解咧？ 拍拖噶咯， 系啊！市区人咧，讲真啦，香港人大部分喺住市区嘅，都系由大陆落嚟嘅，系冇祠堂嘅，系冇祠堂嘅。但系新界人系原居民嚟噶嘛，乡村嘛，佢全部都系好多都有祠堂噶嘛。好啦，佢咧就以前就有所谓嘅生个仔咧，喺元宵节就要上灯嘅。 哦，上灯， 点灯，点灯咧，第一就求神啦，第二系祈福啦，第三仲有一样嘢就证明咧，我屋企生咗仔啦，话俾人听啦， 一齐庆祝咁样。 冇身份证噶嘛，你点知你生仔啊？点知你系咪呢条村嘅人啦？但系五个灯咧，就人人都知道哦，阿边个阿四嫂，原来有个仔啊，边个个仔，边个阿妈系咁样啊？点灯就有咁嘅作用啊嘛。 哦， 不过咧，要弄清一样嘢咧，就系话点灯即系上灯咧。就唔係正月十五做嘅，係正月十五之前已經擲咗個吉日嚟做嘅，係啦。咁咧就正月十五嗰日咧，只不過嗰日咧就係河燈嘅啫。 河燈 拜神係啦，特別嗰日要拜神，特別嗰日拜神，跟住咧仲要食呢一個燈酒，食燈酒。好啦，過咗正月十五啦，跟住咧就叫元燈啦。 元燈，哇！即係幾個步驟嘅喎。 係啊，佢有一個步驟㗎。咁咧，所以咧，圍村嚟講咧。 最重要咧，過年由初一到十五咧，其中一個最重要、最重要嘅做嘅嘢咧，就係、是、上燈。 上燈， 我燈。 嗰個上燈咧，嗰盞燈咧，係咪我哋成日見嗰啲紙 色嗰 或者係一個紙燈，定還是真係好似元宵節嗰啲嗰啲走馬燈咁啊？入邊又有對聯啊，又剩啊，寫埋題啊，哇！賀自己個仔慶生日啊咁樣嗰啲嘢。 嗱，傳統咧以前係用紙扎多嘅，咁、 啊、 今時今日咧喺新界嚟講咧，都系仍然有流行咧，系纸制嘅灯笼。 嗯， 呢个灯笼好大嘅、哦， 人咁高噶嘛， 大到成个人咁高啊！ 系啊系啊，我有见过啊， 有人啊，成半架 van 仔咁大噶，好、 啊、 大好大个噶。不过有部分嘅乡村咧，已经系改变咗啦。即系点解咧？纸灯笼咧，每年都要烧咗佢啊，都要化咗佢啊。咁咧就真系一来贵啦，二来可能有啲好似有啲浪费，有啲麻烦咁样啊。咁有阵时又订嘅时候仲唔切啊，咁样咁啊好多即系唔够。 而家都系订嘅话喺内地嗰度订噶啦。 唔系香港订噶。 香港订噶、哦，香港仲 喺香港订噶。啲 手工 艺喺元朗啊，沙田啊，上水嗰边咧都有一啲工厂啊，即系呢啲真系。家庭式的啦， 係、 自己做的、喂，你大陸訂到落嚟都冧，都揼到爛曬啦。 係、啊，哦，好嘢喎！我估唔到沙田區都 係啊！我原來香港仲有得做呢啲喎。 有係冇錯啊？係啊，咁咧就佢哋就喺嗰度訂嘅，咁當然要識人先識人啦。同埋講真，啲鄉村大家都知道曬邊幾檔會訂到燈籠㗎啦，咁有做㗎，一定問到嘅。咁咧就訂咗燈籠咯。咁樣嗰啲扎燈師傅咧、就會計好曬日子，咁咧就逐條村啦，去派燈籠啊，送燈籠啊咁樣嘅。咁由於有啲燈籠咧好大座嘅，咁咧所以咧佢咧就會將佢分件，分咗件之後咧就去到條村先扎埋，將佢冚埋其他部分。 哦、我就啱啱想問阿佳哥，咁佢運送嘅時候會揾個大啲嘅 van 會唔會吹到爛曬？係咪要揾個 container 即係密封式咁送過去？ 我見佢哋通常都係用輕型貨車就得㗎啦。輕型貨車咁點解咧？佢散件咁去到條村度再冚翻佢噶嘛？ 嗱， 除非嗰條村要好多好多個燈籠啦，咁就可能要有大啲嘅火車啦。 哦，咁呢個都有趣，即係個師傅要去埋嗰條村去幫佢扎。 係啊，喺嗰條村嗰度扎，不過好快手嘅，好快手嘅。 好快手都好忙啊！你咁多條村 非常滿喎、 哦，非常忙，亦都非常之熟練佢哋。 哦， 係啦，咁嗱，想講翻啦，除咗即係佢唔用嗰啲村，如果佢唔用啲紙質燈籠嘅，就會買頭先你講嗰啲叫嗰啲大嘅燈籠啦，我哋叫宮燈啊。 宮燈， 宮燈係啦，咁咧就平日咁啊就收埋佢啦，咁啊到正月啦就要嗰期嗰啲就要開燈啦，咁佢咪拎出嚟咯，拎出嚟啦咁樣咯，咁啊完咗燈之後又收翻埋佢啊，抹乾淨佢咁收翻埋佢，下年等再用啦。 哦， 咁樣啦， 啊 非常有趣啊呢、這個，如果喂燈籠仲有冇啲得意嘢㗎？其實， 燈籠其實有幾種啦。 哦，喂，咪唔好講住佳哥，冇時間，我哋留翻下個禮拜講燈籠，好嘛？ 好， 唔該曬佳哥，拜拜。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荃湾横龙村发生三级火，两人不适送院。火警在凌晨4:11发生，近半小时后升为三级，消防正动用四条喉和四队烟雾队灌救，呼吁市民如果受到随风飘散的烟雾和异味影响，应该关闭门窗和保持镇定。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突击搜查一个难民营，期间与巴勒斯坦人爆发冲突，最少九名巴勒斯坦人丧生，据报是近月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日。以色列当局说有情报显示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以难民营为据点，行动是要逮捕正是策划大规模袭击的伊斯兰圣战武装分子。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指责以军在杰宁进行大屠杀。发言人表示，鉴于以色列方面不断侵犯巴勒斯坦人民，并破坏双方签署的协议，巴方决定停止与以方进行安全协调，以回应以军的行动。加勒比海国家 海地局势恶化，一批警员不满犯罪集团杀害十几名同事，指责政府没有采取行动，在首都太子港上街示威，超过100名示威者封锁街道，焚烧车胎，破坏闭路电视镜头和汽车，部分警员冲破总理亨利官邸的大门，也都有人尝试进入海地国际机场。報道說，自今個月初以來已經有14名警員在針對警局的各種幫派襲擊中喪生，警方就指單在星期三有7名警員在槍戰中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清凉，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晚上市区气温显著下降到最低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天晴干燥，天气寒冷，周末期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受到火警影响，全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川龙一段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七行到南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交通意外，同样都系比较车多少少，经过都要小心。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大致正常。封路方面，何文田桃域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桃域道近住巴富洋楼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黄大仙庙因应农历新年有特别交通安排，黄大仙沙田坳道介乎龙翔道至到凤德道之间全线系需要封闭，只准专线小巴驶入。另外，为配合大埔林村许愿节的进行，直至到晚上的7点钟，介乎牌楼至到林村乡公所之间一段林村乡公所路会划为行人专用区，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星驰。 你会不会就是他们旁边其中一颗行星呢？就是肉眼可以见到有几粒主星闪闪发光的，但实际上呢，这个星团是包含着过千颗的行星在银河系当中发光。Lolly 台商连借这个星团去答谢一路默默在侧陪伴的波板糖们，祝福周国贤、电池小黑、天谷 Saran 更是高旺。 找得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Lolly 台七姊妹星团。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铁路同主要干道联系市区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3年3月31号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上星期的作文题目，我的志愿为什么你们所有人的内容都一样？陈文彤、查论用、洪耀华、君良玉、王祖强、 你哋个个都写住咧，想做武侠小说作家嘅。 以前我哋冇呃你噶，我哋连笔名都谂好晒噶啦。我会叫金庸，佢哋就会叫梁羽生、古龙、温瑞安同王奕。 听住星期日晚8:30第二台播出文教组制作嘅《闲话武林》， 今次会介绍一班新派武侠小说作家，到时你就知道我哋冇长大花噶啦。 老豆，你而家得闲吗？我哋嚟。 哦，大个女终于知道揾老豆探讨人生呢。 人生我哋一阵先探讨啦，我哋嚟探讨咗个实名登记先。我之前收到电信商登记提示短信，话要喺2月23日之前完成张太空卡嘅实名登记，如果唔系啊，就用唔到流动服务噶啦。 你老豆我啊，一向都系快人一步嘅。上年已经同你阿妈去咗电信商门市一齐登记咗啦。你都唔好等啦，18间指定邮政局都可以免费帮你噶。 其实上网都得，我而家咧就去电信商嘅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先。 仲有啊，有咩问题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啦。 国剧830，心居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在心居的创作里面，剧中冯绍峰所扮演的思源，他父母就是知识青年，所以他大个之后想回到去上海生活，所以相比起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他对这个城市就更加多了一份若即若离的感情。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回顾啊！ 早晨啊，7:39啱啱跳咗一格啊吓，咁啊，即系小白啊，体育一周大事回顾，我哋回顾咩先？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其实我哋而家见到英超方面嘅情况咧，咁啊都好值得同大家先讨论一下。 系， 咁啊，其中就见到阿仙奴嘅势头相当之好啦。咁啊，嚟紧嘅时间咧，系咪又同曼城咧？又嚟多戰喎、 啊，係啊！ 之前嘅時候咧，咁啊都已經神奇地啊嚇，咁啊曾經有對決過嘅， 係。 咁但係如果你話 呢個係英國足總杯嚟嘅， 係啦、啊，呢、這個英國足總杯嚟嘅， 曼城啊，即係主場啊，拆廠啊，呢、這個就係體育版嘅包裝，好中意用呢啲啊，拆廠咧、 啊、 就係、 是、 拆兵工廠。拆糖咧，拖肥糖，爱华顿咁样啊吓， 系啦， 咁啊如果 拆城咧， 系啦，拆城咧就拆曼城咁样啊吓，咁啊仙魔大战就系 曼联 对呢个阿仙奴， 其实睇佢啲题咧，我都觉得都几好睇， 系啊，几搞笑噶， 同埋仲要食晒广东话啲字咧、啊，其实嗱、啊，老实讲，你英国人嚟香港就睇英超新闻，佢唔知嘅， 系啊，跟住叫狼队，即系叫狼堡啊嘛，即系如果用佢嗰个译名啊，狼堡。狐狸够恶咁样嗰啲类似咁样搞下笑啫。嗱，唔知会唔会排出强阵咧？因为两边咧 撞车， 系啦系啦，拆有阵时咧就俾地板有啊，车仔一定胜咁样，类似系咁啦。嗱，呢啲就即系球迷嘅世界同埋报章一啲体育记者嘅世界有啲唔同嘅咁啊。总之啊，今晚黑咧就曼城就对阿仙奴啦，两边都唔系派主将出场嘅，都系派 bench 啊，即系二线少少嘅球员啦。咁唔好话二线少少嘅球员啦，轮换底下咧，譬如阿仙奴嘅富安健洋啦、富仔啦，咁啊又有得出场啦。咁、其实佢踢咗阿仙奴咧，偶尔都有啲佳作嘅，不过长期要可以位列正选咧，亦都并不容易。 哦，呢、這个一定系啊，呢、這个一定系啊。 反而咧，另一个日本球员咧，3000分啊， 3000 分咧。 就喺呢一个叫做白礼顿咧踢得非常之好。 哦，系啊， 近排都有啲世界波射入， 越嚟越亮丽、哦嗯，即系佢嗰个足球感啊，甚至乎同全队波嘅融入咧，佢真系可以令到成队波喺攻击力啊，同埋嗰个叫做组织嘅层次方面咧个变化更加大啊。 冇错冇错，咁啊阿仙奴又签新球员啦，咁啊为咗冲击冠军啦，冬季啊默默签人啦，日前咧要2100磅咧就收购咗波兰嘅中坚啦，咁啊，即及基奥奥啊吓，咁啊，令到防守力量咧进一步提升，咁都啱嘅，因为成日都为人诟病就系阿仙奴嘅防守啊嘛，咁啊，今年咧功力冇乜问题啦，不过咧，睇翻上一轮英超咧，其实小弟真系有啲担心嘅，其实曼城咧真系几出色嘅，你以为咧佢上半场咧，0-0和狼队啦，以为狼队都顶得顺啦，点不知咧夏兰特一禁制咧，15分钟入三球咯，即系你大演武。之氣法啦，咁依家就好似真係打緊遊戲機 咁 樣，即係一撳掣，可能哥迪奧拿攞住個joystick， 跟住一撳，哦，都係要咁打啦，跟住揾到個方法咧。一攻破咗个城池咧，就系咁入波啦。 系啊，所以其实都有唔少嘅球评家，佢哋都话到今时今日咧，喺好多嘅联赛上面嗰个阵式啊，甚至乎球员个比拼咧，同电视游戏机真系非常之相似。即系你可以好短嘅时间之内发生好多事。以前呢啲真系会觉得系游戏机嘅时候，我哋自己操控球员嘅时候咧，就会发生嘅。 系啊， 原来球员自己佢哋都会有个掣可以揿嘅。 系啊， 呢个都相当之出色啊。 好，睇睇英超嘅积分榜，依家领放。当然都仲系阿仙奴啦，仲要踢少一场啊。第二应该系曼城啊， 系啊，第二咧就曼城啦。咁啊，当然其实见到佢哋嗰个积分咧都有5分嘅距离嘅。不过咧，而家就阿仙奴方面踢19场添。咁啊，换言之咧，咁啊，其实嗰个积分咧，如果都系保持住优胜嘅话啦，咁啊有机会咧系可以领先8分添噶吓。咁另外纽卡素咧就喺第3嘅，咁冇办法，之前曼联输咗嘛， 系啊， 都系输咗俾阿仙奴嘅， 系啊， 系啦。咁但系其实嗰场波咧系两边都踢得好好 啊！ 而家咧英超出现咗一个情况咧，就系有一段时间咧，特别有几年啊，之前嗰几年咧，你会发觉阿仙奴，你都系阿仙奴球迷啦，或者系曼联嘅球迷，大家都会觉得我继续支持对波，但系唔会话有一个喂，今场波我又期待紧有啲咩奇迹出现啊？系咪有好波？纯粹就我继续撑佢啦，但系而家咧，每一场波咧， 都有好波嘅， 都有好波，即系令到大家咧系好热心，同埋好紧张，想快啲开波，同埋场波咧少咗冷场，即系无论喺战术方面啊，各样嘢， 以至入波方面啦。旧时呢啲仙魔大战咧，即系我睇咗10几20年英超咧，其实旧时都系即系细手交易噶，即系讲紧1-0啊、2-1啊嗰啲啊，你唔会去到3-2噶嘛。一开始譬如拉舒福特嗰球咧，远射世界波弹地又入得靓啦，跟住萨卡仔嗰球又系哇，又远射神来之笔咁样一抽又系抽个弹地波啦，咁。其实根本上每一球入球咧都唔系富富碌碌噶啦， 系啊， 都系靓波嚟， 系啊，都系靓波啊。相对嚟讲咧，咁其实嗱，譬如我哋见到利物浦啦，利物浦喺第9位嘅、 啊， 今届咧利物浦啲波咧。我覺得都真係悶咗少少，即係冇嗰種第一已經冇咗王者嗰個感覺啦。第二個戰術方面咧，硬係冇辦法可以將啲球員發揮得好好啊。咁你變咗啲波咧，好多時都係覺得和啊、較勁啊、可能射門有缺乏啊咁。 同埋買下啲新嘅球員啊，我覺得係時候利物浦。咁當然佢哋都有買嘅，不過嗰陣時譬如買沙拿啊，或者即係買其他嘅球員，呢啲就好有創造性嘅球員啊嘛，喺中間可以派牌啊嘛。咁穿起成隊球隊咧。系好有动力嘅， 而家缺乏咗组织啊， 系啦，就缺乏咗一位咁嘅球员， 冇办法啦。喂，另外咧，其实都睇到喺叫做 C 朗啦，咁C 朗就去咗踢呢个沙超杯，不过咧就出局噶，咁啊冇办法啦。咁啊有阵时球队嘅嘢唔系话净系踢一个人 嘅。等阵先，你讲多少少先。沙超呢个字咧。好陌生嘅， 好陌生啊！ 你话港超联咧都熟悉啲咗。 沙特阿拉伯超级杯四强出局， 系啦，沙特阿拉伯联赛依家 C 朗系踢紧， 冇错啦，系啦，咁啊黯然出局啦。咁啊，另外咧就见到阿皇马好嘢，咁啊加时3-1咧就反胜呢个马体会，咁啊所以其实都见到皇马 呢个系西班牙杯啦， 呢个就西班牙 杯啦， 系啦，去翻西班牙嗰度啦。咁所以都见到唔同嘅地方都有啲精彩嘅赛事嘅。 好，咁啊头先讲 C。C 朗咧，同你讲下啲花边嘢啦。咁啊，斯朗拿度嘅女朋友咧，阿乔治娜咧，咁啊，上年咧就 推出呢个 Netflix 嘅纪录片啦，我是乔治娜啦，咁啊讲佢点样由咧，即系一个普通嘅女士啦，变成咧斯朗拿度嘅女朋友啦，呢、這个爱情故事咧就展现喺人前啦。咁啊，日前咧宣布第二季咧将会喺今年嘅3月推出啦吓，预料咧即系会爆出咧斯朗啊离开英超嘅内幕。 咦？ 咁球迷梗系谂住食花生啦，因为到目前为止咧，其实大家都知道系将相不和噶啦，即系曼联嘅领队即系坦克格啦，同埋咧斯朗拿度咧系唔咬言噶啦。咁但系当中有冇啲球星啊？曼联嘅球星都系唔中意斯朗咧，而斯朗又唔中意边啲曼联嘅球星咧？ 系啦， 哇！呢啲咧，呢 啲之前都冇报道过噶， 好 juicy 啊 ，juicy 过场波啊， 系啊，呢啲啊枕边人就知啦。 系啦，咁啊，乔治娜咧就喺 IG 贴出啊有关嘅宣传相，咁啊着一件性感嘅吊带衫，报章系咁形容啊吓。预计咧第二季内容咧会有斯朗同曼联反面嘅背后嘅故事，同埋佢哋决定啊离开英超去沙特阿拉伯嘅心路历程等等。 以前咧，即系都有好多网民咧，就 call 翻佢 C 朗曾经讲过嘅说话，就系、是、我就算退役都要喺一啲嘅顶级嘅赛事嗰度退役嘅。咁啊，而家即系当然大家都知道 C 朗就去到沙特阿拉伯嗰度啦。咁啊，佢亦都即系改口风啊，就话到啊，我系时候咧喺欧洲赢尽一切啦。是时候呢就是亚洲那里又再次有些新的挑战这样讲、嗯、都是中间还有些什么即是鲜为人知的事情呢大家都可以自己留意一下。 是那么转个角度呢都见到很多港将外流啊去到日本跟操啦包括即是有很多的球员包括欧聪啊欧聪、 啊是啊 有得落班啊是啊 转球会啦。 是啊原先呢 J2 看到他的但是对波降了落 J3 又是。那希望欧聪啊欧阳耀聪有一个好的成绩啦，咁另外咧就有另一位球员啊，陶俊桥咧咁啊外闯日本跟操啊吓，咁样即系就暂时就喺呢个 JFL 嘅球队啊，叫做咧叫做零六得分者嗰度啊，咁啊唔系零六，唔系数字嚟嘅，系风铃个零。是一隻六個六咁樣 零六 零六得分隊咁樣咁究竟啊呢、這個就係屬於 得分隊唔知係邊 日本第四組別嘅聯賽咁要問翻你先知啦。 我都要揾揾啊！ 你都係熟，因為呢隊波咧其實就係、是、日本傳奇球星三浦知良嘅兄長嘅三浦太年領軍嘅球隊嚟嘅。 咦？咁三浦知良係咪喺入邊都有踢嘅咧？ 冇，好似三浦知良依家係喺歐洲揾食噶嘛。系啊，你知噶啦，好似佢依家系踢紧对欧洲球队，要帮大家 check 翻啦。 系咯， 以佢呢个年纪啊，仲可以咧，喺录音嘅赛场嗰度驰骋咧，当然系可敬可畏啦。咁样，咁啊转个角度咧，讲埋咧 ，Jamaline 咧，林书豪咧就回归啊吓，翻翻去台北嗰度打波啊吓，咁啊翻翻去同佢细佬咧一齐打呢个高雄钢铁人咁样吓，咁啊即系当地嘅球迷当然只系开心啦。咁而家嗰、那个地方嘅球迷咧好 happy 噶，有一睇杜伟侯活啦，即系好多前 NBA 嘅球星都过咗去嗰度，去打波噶嘛。咁包括林书豪啦，咁啊旧时呢个林书豪就喺纽约力博队嘅时候掀起林来峰嘅热潮啦。咁并且咧即系随住速龙咧攞下总冠军咧，上年就即系攞去咗 CBA 啊，嗰度打咗呢个广州龙狮嘅，咁啊但系就唔太受重用咁样，咁啊决定咧就去呢、這个即系加盟呢个叫做高雄钢铁人啊，咁大家有兴趣又可以喺网络嗰度睇睇，因为佢哋啲波咧就免费睇嘅，喺 YouTube 有得睇啊。 咁呢个唔错吓。 咁你话港超联都有两场好波啊，礼拜六、礼拜日咧都有两场喺港台电视32直播嘅赛事嘅。 咁另外大家都要支持埋咧，就系羽毛球方面嘅选手啊，伍家朗。咁啊，羽毛球印尼大师赛咧，今日见到男子单打代表伍家朗咧喺次圈硬撼世界排名第四嘅马来西亚嘅李子嘉，咁啊打咗一场精彩的比赛，因为点解精彩呢？最好睇就系当佢喺落后一局嘅时间，连追两局反胜，咁啊入咗八强。 哇！ 咁呢啲就真系好睇啦，即系你反胜啊嘛。咁啊，由于呢个赛事八个种子球手之中咧，就剩翻两个。咁啊，而且咧会喺八强上面咧就碰到嘅。咁啊，形势对于咧就身处于下线嘅伍家朗嚟讲咧，其实有利嘅。佢有机会啊吓，系希望佢可以得到2023年第一个嘅国际赛锦标啦。 咁啊。香港队继续加油啦！ 继续加油！ 嘿，我说朋友，

样啊，呢个有啲反差，几有趣啊， 好有情啊！我相信呢套戏都应该会 啊， 听完呢首歌之后都 feel 到。 诶，第一集我都几中意嘅， 我都系啊，系啊，系啊， 睇下会点啦。但好似香港未上啊，吓 未啊， 香港仲系睇紧打篮球嘅戏啊，同埋睇紧打官司嘅戏啊，咁样吓。 系啊，好多嘢打， 系啊，好多嘢打，系嘛，唔使打啊，咁啊，开工吉利先啊吓。喂，记住啊吓，咁啊，初六开工啦。七点到九点咧， 今日 系呢个开工嘅吉时啊！ 哦，而家吉时， 七点到九点啊！ 现在就系啦，系啊，祝你今年大吉大利，中哥 开工大吉， 系有钱又有利啊！ 正所谓七点到九点就系开工嘅吉时啊！ 系啦， 有几多老板们唔系应该话老板应该会一定择个吉时开工啊？有几多打工仔咧系会哦？既然今日吉时，我早啲翻嚟先 哦， 我早啲翻工。七点到九点嘛， 咁你错过咗个吉时啦，做得滞啊！ 唔系佢系七点到，佢系夜晚定朝早啊？ 朝早， 咁啊即系话平时翻工都系九点后噶嘛。咁如果七点到九点之后，我要早啲翻嚟。 今日寻日唔系话过有两个吉时咩？第 二 个 吉 时系十一点嗰个 一点。 哦，咁啊拣呢 个，咁啊跟呢个啦。 嗱，即系我手执呢份报章系咁啊，系可能有另一份报章讲嘅吉时 系 九点到十点，即系你今日其实朝头早任何一个钟头、任何一秒钟开工都系吉日吉时。 老板赞文嘅九点钟吉时。 系啊，如果老板问起，点解你咁晏翻啊？十一点先翻啦？唔系啊，吉时啊。 系啊， 太早翻嚟唔好嘅。 咁啊，啲老啲员工会唔会问翻啲老板？啊，老板点解你咁晏先翻啊？ 啊，老板唔使跟呢啲嘅。 系啊， 老板系另外一种存在嚟噶嘛。 系 啊， 系 好神秘噶。 佢存在就系派利是俾员工啊。 即系话咧，一众打工仔们咧，好难理解究竟老板咧平时日常生活做乜嘢。 系， 总之同我哋做嘅嘢唔同就系老板啦， 不一样系， 就系老板嚟噶啦，系好奇怪。 所以啲老板会早半个钟头食 lunch。 系啊， 迟两个钟头翻工， 系啊， 再早两个钟头走， 突然之间消失咗， 呢啲就系老板 啦。然后突然之间翻嚟冇做过嘢啦，突然之间翻嚟。 有冇即系留意一样嘢咧？永远大家都倾唔到偈嘅，即系老板同员工永远倾唔到偈嘅，因为大家谂嘅嘢唔同啊。 系啊， 即系个思路唔一样 咧，思路唔同， 永远搭唔通条线嘅。 但系啲员工点样晋升成为老板咧？个思路又点样转变咧？ 当个人变咗咯， 当个人变咗。 你有冇留意咧？打工仔变咗老板咧？以前。从打工仔角度谂嘅嘢又唔同晒嘅， 系 系啊，咁就会以前咧就会闹个老板啊嘛，当佢做咗老板咧， 闹翻 会闹翻啲员工嘅，好得意嘅， 再其位司其职， 系啊，好神秘，所以话老板一个好神秘嘅存在。 同埋员工同老板咧讲翻工嗰两个字系唔同嘅，咁员工咧就话啊翻工啦，即系唉点解咁快要开工啊？开工啊翻工，老板系会。讲一句，我要翻公司，翻公司，翻公司同埋开工系好唔同噶，系咪先？翻公司系一种归属感，开工系一种劳苦工作嘅感觉啊！咁啊，即系根据报章咁样讲咧，就有一个小 tips 啊，就系出门遇贵人嘅方法。 嗯， 哇，出门遇贵人啊，几好听啊！ 咁有咩计啊？ 就系咧。即系提早一啲啊出门，同埋咧唔好急住往公司嘅方向走 吓。 即系当你嘅公司，譬如喺鲗鱼涌咧，唔好即刻翻鲗鱼涌。你尝试咧早一个站，或者迟一个站落车，继而行翻公司。 即系北角啊， 不过 太古啊呢啲， 跟住行翻去，可能你会遇到你今年啊，即系嚟紧兔年，即系依兔年嘅一个贵人。 诶， 你觉得会唔会有机会咧？吓， 有实有机会噶， 因为你做咗一个站落车， 系啊， 见嘅人点 都系增加咗嗰个 probability 啊嘛， 见嘅人多咗系咪？ 咪成日话遇咁多贵人，咁点解唔谂下自己做人哋嘅贵人，要系咁遇啲贵人咧？咁啲贵人喺边度嚟嘅咧？ 嗱，你就系咁样谂， 好 神秘，你咪做咗我哋嘅贵人咯， 系啊， 就系全靠呢个世界有人好似你咁谂咋， 要做人哋贵人先得噶， 系啊， 有贵人又好神秘嘅，究竟咩系贵人咧？咩系贵人先？咁有貴人應該有平人啦，有貴有平啊！呢個世界， 我哋咪平咯，你咪貴咯，好一眼就睇到咯呢個。 咁點解我唔可以出路遇平人，一定要遇貴人？ 你咪遇到咯， 平人得嘅。 你唔使出路啊，你喺直播室 已經見到兩個 啊，你使乜出路啫？好，祝聽眾朋友出路遇貴人。 中国长沙天仪空间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和一间俄罗斯科技公司。美国田纳西州29岁男子尼科尔斯今个月7号在 孟菲斯因为鲁莽驾驶被警员拦截制服，三日后去世。涉事的五名前警员被控二级谋杀等罪名。家人表示，验尸报告显示尼科尔斯曾经遭到毒打。当局经过调查发现，五名警员对尼科尔斯身体遭到虐待负有直接责任，将他们解雇。他们目前正被拘留。其中一名被告的代表律师说，当晚没有人打算让尼科尔斯死。事发时的片段将在当地星期五挨晚公开。据报当局已经为片段公开后可能出现的动乱情况做准备，警方呼吁民众保持冷静。总统拜登向尼科尔斯的家人表示哀悼，要求当局迅速、全面和透明地调查，并呼吁民众要和平抗议。日经平均指数报27,447点，升8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0.91美元，卖出1931.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29.85，瑞士法郎0.92，加元1.332，人民币6.787，英镑对美元。人民幣是6.732，英磅對美元1.242，歐元對美元1.09，澳元對美元0.712，新西蘭元對美元0.65。天氣方面，一股大強風程度的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和乾燥，天氣清涼，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市区气温由日间大约17度显著下降至晚上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天晴干燥，天气寒冷。周末期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宝宝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全锦公路近川龙一段咧，仍然系实施紧单线上程行车噶。依家大多车去锦上路方向，龙尾喺川龙西。而在九龙区，较早前七贤道南去大角咀方向近上桥位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而何文田陶域道的水管急修已经完成了，封路亦都是重开的了。隧道情况，现在各区隧道的出入口大致畅顺。最后消防署提提你，自动心脏取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似乎近排咧佢都系专注喺呢一个跳舞音乐上面嘅发展啊。继 Unholy 之后有呢一首新歌 Gimme。 Everything I want is everything you got. So not before you come over, relax. What before you run? Your eyes on my gun, dun, dun, dun. I need you to come closer. 4 years of watching us, giving me such a rush. When I'm crazy and drunk, oh no, give me what I want. 冇扮嘢咧就系最舒服噶啦，似乎呢啲曲幅都好啱佢啊！呢、這个礼拜我哋 Hong Kong Top Ten 推介之作 Sam Smith Gimm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港台电视直播， 2022-23年度 香港超级联赛， 1月28日星期六下昼2:50，冠中南区对标准流浪。 上周联赛全取三分的标准流浪，可不可以一鼓作气抢到分数，挑战更高位置呢？ 1月29日星期日下昼2:50，深水埗对李文。 重整阵容的深水埗同劲旅李文对赛，究竟可不可以取得分数？ 香港超级联赛， 港台电视32现场直播。 我都好建议学韩文，点解呢？因为其实好易嘅，对于我哋尤其是识中文英文嘅香港人嚟讲。 Language Academy 韩语篇，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其实韩文入面呢係有好多嘅汉字，咁亦都会有外来语，真係嚟自韩文嘅词语就大概为 54%， 咁所以其实好似听落去学咗一半，剩返嗰啲呢我哋都会系耳熟能详。 主持苏怡老师谭永辉，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思想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溺视线，沉溺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8:12啊，呢个环节咧，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的杰早晨， 早晨的杰，早晨， 早晨，恭喜发财，套气扬眉啊 ！Happy Friday， 三位好，大家好。 系咁啊，睇到咧，套气扬眉嘅港股琴日表现非常理想啦。咁啊，美市嘅时候咧，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啊，升咗522点啦。咁睇到隔晚美股咧，三大指数都有得升。咁啊，报章亦都写啊 ，Tesla 咧季绩佳，美股咧曾经啊升12%添。好似即系无论系港股呢边啦，以至美国嗰边咧，都做得几好、啊，系咪相对咧投资市场都非常乐观啊？的其你琴日咧做节目嘅时候都觉得啊，会系红盘高收噶啦，咁过之然咁样发生啦。今日你又会点去预测、点去分析咧？唔该晒。 好，咁啊，头先你都讲咗两三个情况啦，一就红盘，兔年就顺利高开高收啦。甚至乎咧高開高收到咩地步咧？咁我尋日都有講到22,500点呢個目標，咁我就話未必一日得嘅，可能兩日啦，最遲就俾到下個禮拜一，唔使啦，一日同你搞掂咗啦嚇。咁好啦，咁啊點解會有個咁樂觀嘅氣氛咧？咁都係嗰句啦，尋日都係講嘅同樣個對白嘅，我就話咩咧？美股係反覆，但係反覆都係向好啊嘛。咁而第二咧就係對於市場嘅加息嘅預期咧。首先啊，好有前瞻性嗰個加拿大央行就已經差唔多講到話，好啦，我哋加息周期到尾聲咯咁樣。咁當然歐央行未加完啦，咁但係咧講到美國咧，咁大家都會覺得你頂多咪加多兩次25个点子，期貨市場就係咁講啦。仲有咧就壓住嚟緊，即係好快2月1日咧，就基本上完全毫無懸念，個加息嘅幅度進一步減少去到咧1% 0.25%、啊、即係四分一厘，咁已經係毫無懸念嘅事情啦。咁呢樣兩樣嘅情況咧，就尋日講咗啦。咁亦都有講到啦，就話內地重啟經濟，即係冚冚聲嘅，即係已經係去到地步係唔係淨係香港啲股票升㗎，包括係即係例如我都喺我自己嘅專欄啊、平台啊、做節目都會講一啲嚟我即係分享，可能我啲個人自己即係投資組合裏面嘅股份啦。咁當然唔講名啦，咁但係咧，譬如話可能係一啲歐洲上市嘅，即係話好即係話頂尖而的。一啲嘅奢侈品嘅經營者，一啲嘅品牌經營者，又或者可能係一個好多個品牌經營者，哇！咁佢哋啲股份嘅股價咪一樣又屢創新高，又係一個歷史新高嗰度徘徊突破咁，咁又係嗰樣嘢啦。即係始終咧，就係即係當內地重啟經濟咧，仍然係全世界最大嗰個主題。咁當然啊，有啲個別啲股份咧，啲業績好翻啲咧，就有反彈。當然 Tesla 就跌咗好多好多好多之後，先至嚟彈少少啦。但係咧，你話俾我哋啊，尋日就吉利啊，甚至乎真係股價都相對地比其他啲即係車股係落後啲嘅。例如好似即係小鵬、未來、理想啊，甚至乎即係領跑啊，即係終於都有翻啲好啲嘅表現。咁當然啦，憧憬嘅幾件事仍然係有機會會發生嘅，就係話唔好講咁多啦。即係總之又係嗰句咧，就係、內地重啟經濟的話咧，這個都係仍然係一個最大嘅投資主題。咁都係我都講咗好幾個星期嘅一個嘅睇法啦。咁所以而家呢刻即係港股嘅歌舞升平嘅氣氛咧，亦都繼續瀰漫，咁亦都係受到頭先我講嘅嗰幾個因素咧，係繼續帶動住。咁又係嗰句啦，即係當你憧憬緊一個全球即係增長最快，亦都係即係最重要，甚至乎對於全球經濟增長助力最大嘅一個經濟體，開始一個即係好高速嘅回復，甚至乎一個好勁嘅增長動力嘅時間咧，咁啊，即係嗰句啦。各行各業都受惠㗎啦，咁、所以即係點解會上個禮拜初已經係同大家講話資源啦、油啦咁樣，咁其實你會見到話即係無論電動車相關啊、鋰啊，即係以至到啲油啊，亦都已經升咗好多。咁啊，甚至乎啦即係喺即係日前啦，唔係廣告，但係客觀嘅事實，即係某本周刊我就榮幸上咗封面，咁啊講咗一啲嘅股份，哇！昨日就真係啲出行股份咧，就真係令到我都好有面子啦嚇，即係個別單日咧，哈哈都即係特別我講嗰只啦，升咗80%， 都笑得出啊！啊，散户股民都笑得出啦，啊，開心啦！ 咁所以就即係都叫做笑逐顏開啦。嗱，不過又係嗰句，即係去到而家呢個水平咧，大家就梗係躍躍欲試，好想入市噶啦。咁但係我都講啦，昨日咧就話嗰個投資的鐘擺講氣氛嗰個咧又。即係呢一個十月全城 hello 喂，極度亢奮的水恐慌的水平咧，而家咧未到亢奮，但係都相當之樂觀，過曬中間㗎啦已經。咁所以去到而家呢刻咧，亦都唔係話哇奮身啊入市啦，即係亦都唔係嗰種狀態。始終即係去到呢一刻，你話去到高處不勝寒未咧？未。但你話有冇可能會有啲獲利回吐咧？咁啊，絕對有咁嘅可能。所以咧，即係。當大家個情緒越樂觀嘅時間咧，咁亦都開始咧就要留意啊，其實都累升嘅幅度都唔係少㗎，咁仲有咧就始終都要等埋下禮拜一啦，即係當呢一個內地股市重開 ，A 股重開，北水重返向光大地嘅時間咧，即係可能再有少少助力，咁所以尋日嘅升勢由頭升到尾咧，其實就已經都叫做反映咗少少呢幾日啊樂觀嘅預期。不過咁喺外圍美股都仍然啊繼續做好，甚至乎咧講緊即係三大指數，特別係講緊即係道指同標普啦，都逼近翻咧就係過去呢即係幾個月嘅接近高位，未去到，但係都接近啦。咁即係話叫做咧。即係都收復翻好多失地㗎啦嚇，咁所以咧就淨係頭先講嘅呢幾個因素咧，其實都仍然會對於個香港股市嚟講帶嚟一個利好嘅作用嘅。 好啊好啊，咁就好啦。但係好問埋啊，阿Dicky先啊，除咗呢一個股市好之外咧，琴日金市都好喎、啊。咁又升穿咗18,000添咯，咁樣。咁其實如果咁我睇落去，金呢一樣嘢有冇得睇咧嚟緊？ 嗱，其實咧金咧我都記得阿鐘哥咧就好關心嘅， 係啊， 過呢一個月咧，基本上咧有三幾個禮拜咧都一路追問住呢個情況。咁我嘅答案咧曾經都講過啦，嗱，第一 琴晚我都講啦，即係我哋我唔識風水啦，唔知道大家啲水平有幾多啦。但係咧，即係雙春兼人月就係咁睇個，即係通勝都會知啦，係咪？好啦，咁跟住咧就幾年啊，擺唔到酒，但係結到婚擺唔到酒。通常咧就結婚酒咧就變咗滿月酒，滿月嗰個咧就變咗即係小朋友生日 party 㗎啦，最後就咁唔會啦嘛呢個情況，即係今年就真係會擺得到酒，又唔會話中間好似我尋日咁講啦，中間又要隔塊膠板咁樣，咁即係隔硬開咗兩個場地，咁真係我哋即係結婚啊擺酒啲人都要取個意頭咁啊，即係整塊膠板又隔開曬咁啊，有咩咁好咧？咁而家唔會啦嘛，咁所以雙春又兼潤月咯。咁我尋日都講啦，啲金飾都會做翻好啦，即係嗰啲零售銷售啊。咁黃金嘅需求都大㗎嚇，即係係咪？即係嫁娶嘅即係嘅一啲即係年份係點樣都好，都會對黃金飾金嘅需求增加。仲有加息嘅周期接近尾聲咧，呢、這個絕對係利好黃金嘅價格。咁呢個都係我都記得，我都講咗好三兩個月㗎啦。呢、這個睇法都即係總之一句講曬，我記得幾個月之前講嘅對白就係、是、好啦。黃呢一個嘅美元啊見頂，跟住咧美債嘅息率又見頂，美國嘅息率即係講緊呢個聯邦基金目標咧，即將見頂，咁咧就喺利好全世界所有嘢，包括人民幣，包括我哋港元，包括我哋嘅港股，甚至乎包括金價咧，都同樣如是。因為黃金嘅價格咧，同個息口嘅敏感度咧，就相當之直接嘅。因為始終你買嚿金啊，無論係實金、紫黃金，定係第日話可能即係張希博士都話，有啲數碼黃金都好啦。咁你買金就冇息收噶嘛。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好客觀嘅事實就係、是，當個利率咧去到見頂，未回落都好啦。咁通常個價金價咧都會有一定程度反映，所以今年都係即係嫁娶好時年咧，都係金價嘅好時年。 咁另外都要問埋 Dicky 啦，見到市場方面啦，唔少嘅大行咧都調升咗中港股市嘅評級，咁啊相信咧嗱嚟緊嘅時候咧，亦都會因應住嗰個實際情況咧，又再次調升嘅。咁啊特別咧係講緊啊，譬如研究深化連接中港保險市場，都有好多唔同嘅消息啦。咁啊內險股方面似乎都係咪好睇得好咧？ 係啊，琴日全部內險股以至加埋就有邦 升升升咁樣， 半隻內險股攰連全部都五啊二周高位差唔多， 係啊，其實佢哋雖然升得慢啲啊，慢慢上咁，但絕對利好咯。咁一個好直接了當嘅憧憬就，甚至乎對於友邦都係，因為即係都係嗰句過去呢段時間即係通唔到關，但到到而家即係基本上咧就通關已經成為一個事實㗎啦。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點都係正面啲嘅。咁以至到你話就算內地嘅保險公司都好啦，即係你話啊呢個債權型嘅投資，以至到股權型嘅投資，喺投資嘅角度嚟講咧。即係喺過去嗰幾個月係改善得都好犀利㗎，咁所以咧即係亦都即係內地嗰個息率嘅環境當然同即係全球有少少唔同啦。全球就因為有通脹好嚴重，咁咧就即係過去有段時間咧，即係加息嘅幅度都好快，咁甚至乎咧即係一啲無風險嘅投資回報率都好高。咁其實的而且會影響咗部分啲保險產品嘅銷售，因為哇！我定期都咁高息嚇，你保險可能都冇咁多。咁但係調翻轉，到到現在咧，大家可能會繼續，咦？唔係喎，定期啊開始減啦噃咁。咁但係咧，即係部分啲保險產品嘅利率咧，亦都隨住市場嘅利率嘅環境咧，係可能會有個改善空間。咁所以即係此消彼長之下咧，應該咁講啦嚇，幾個因素影響之下咧，咁其實對於佢哋嘅業績咧，其實都係有個正面嘅影響喺度咯。咁所以即係暫時嚟講，都仍然係。都是大涨小回的情况咯。 咁啊，产股民就要多做功课啦。虽然依家市况好好啊，但系头先 Dicky 都有讲啦，喂，都好多股价都去到五啊二周高位咯。咁究竟系咪再追落去咧？股票市场始终都系呢个钟摆理论啊。咁啊，即系升完咧又会跌下，咁样唔会只升不跌嘅。咁所以大家又可以参考一下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咧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同埋个股嘅。咁啊 ，Dicky， 我哋下个礼拜一同你再倾多次啊，好唔好啊？唔该晒你， 唔该 Dicky，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到。 阿欧小白做紧乜嘢啊？ 总哥谂紧新年同屋企人讲咩啊？ 恭喜发财啦！ 好似行啲， 身体健康啦。 仲有冇其他啊？ 今晚翻嚟食饭啦！ 系、哦，听到呢句最开心。晨光第一线提提你，新年翻屋企食饭啦！ 家迎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 家庭幸福，有福透。 阿 好，点啊？有乜嘢优惠？ 啲新春大優惠又出嚟啦！啲開年飯咧就準備有嗰啲乳豬啊、燒肉啊、一蚊雞咧、啊，咁啊可以俾大家享用得到喎、啊。咁、啊，各個酒樓咧、都推出呢啲一蚊嘅優惠咧，諗住吸下客，等啲公司客咧可以食個開年飯咁、樣啊！ 好啊，好啊，好啊！ 我哋都係時候開下年咯、啊，大佬。 下個禮拜啊， 嚇係咪啊？好， 咪先。使唔使又揀翻個吉日㗎？因為開年飯好似係咪又要擲邊一日、啊？ 好似要擲一日咁樣嘅喎、 啊。開工又要擲一日，開年飯使唔使另一日？ 要攞本書仔出嚟揭揭先得喎。 書仔，你直接打俾你相熟嘅師傅啦，鐘哥係啊， 裝修師傅 係啊，水喉師傅打錯咗俾另一個師傅。我自己嘅封 book 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師傅啊，係、啊。有一个人直情叫师傅、我有个中学同学个花名 师傅就叫师，真系叫师傅啊嘛， 因为佢姓师， 哦，师傅 系啦系啦，咁啊，譬如叫施家俊咁先算啦，咁样咁我叫佢师傅嘅啲同学仔啦、好啦嗱，即系呢啲讲笑啫，但系咧，即系呢啲一蚊一只乳猪，一蚊一只烧鹅咧，做招来都几好、即系近排咧，好多朋友都食呢啲开年饭啦，讲、真，即系开年饭都系取其意。譬如你一间公司，譬如十个人咁，你老细 book 张台，咁大家就互相拜下年啊，派利是啊，咁啊，即系锯下只乳猪嚟食啊，食下啲烧鹅髀啊，咁、其实都好 happy 啊呢一件事。 系啊，去到见到呢个价咧，即系如果你话就算唔好话开唔开年饭啦，自己屋企人去食饭咧，食餐饭嘅，你见到呢个价钱，你好难抗拒唔嗌嘅。 一定啊， 一蚊、一只鸡一只鹅咁样。 同埋佢都唔一定，而家都唔一定系农历新年期间先有一蚊。一蚊物物， 系啊系啊系啊， 唔系净系鸡，乳猪都系噶。有阵时喺啲闲日都见到有啲酒楼突然之间咧，一蚊乳猪咁样。 系啊， 嗱，嗰只乳猪其实都唔细噶， 系 好冇味啊，另一件事啊。 系， 但系个以个份量嚟讲咧， 俾足你啊，一蚊你想点啊？咁你话喂唔中意食乳猪，仲有咩拣啊？咁啊，一蚊一只文昌鸡都得。 O K， 系啊，得啊。 如果够咧，十二个人咧。仲可以食足两只添， 哇！ 即系你可以食两只， 两蚊， 两蚊有两只文昌鸡，咁啊唔使争啊嘛。 系啊， 有阵时咧，有啲公司咧就两个经理，四个主任，咁、你做啲下线员工咧就。負責夾餸嗰啲，哎呀，即係啲雞髀究竟夾俾邊個好呢？嗱，老闆已經要咗隻左髀啦，右髀又要夾俾阿陳經理，跟住咧阿張主任啊，同埋李主任又食啲乜嘢咧？咁樣，真係啊，有陣時食呢啲開年飯。都有啲學問喺度㗎， 咁同埋而家佢冇咗個人數上限啊嘛，咁以前之前咧，即係喺嗰個防疫措施裏邊，你有人數上限嘅時候，你冇可能話我一蚊一隻雞，你一個人都或者兩個人。都食唔晒啦， 系啊系啊！ 而家你十二个人坐埋一台，佢俾两只你，我都 OK 啊。 而家反而啲酒楼自己有人数上限啊，佢唔俾你咁多人坐埋一围台， 系啊， 佢又上唔到送 啊， 系啊。而且咧， 你坐得多嘅时候，佢哋啲姐姐都问你啦， 啊、 想坐位喺边噶？ 系啊系啊，一阵整到边个都唔好啦， 你要俾翻个位人哋上菜啊。 咁同埋依家今时今日咧，唔多酒楼咧有转盘。嗱、如果你去啲传统嘅酒楼咧。就一定有个大转盘噶嘛，咁啲转盘大家咪即系互相攞嚟食咯。但系咧，依家我发现好多新派啲嘅酒楼冇啊，系啊，冇咗个转盘。咁你冇咗个转盘咧，大家夹嘢咧就麻烦啦。 净系食面前嗰啲咯。如果唔係咧，就要飛象過河咯，即係自己冇禮貌。 叫人哋幫手夾， 或者夾係咯係咯， 或者要換碟咯，係啊，即係啊，小白你攞個碟嚟， 係食到咁上下啦，換一換啊。 即係好似， 所以咧，我覺得如果真係好似冇轉盤嗰啲酒樓咧，我覺得大家唔好坐喺度啦，好似食自助餐咁樣，自己兜住個台行啦咁。 係啊， 咁你可以行去人哋嗰邊夾咯。 咁啊，餐廳自己可以收埋啲凳先， 係自己轉，你唔轉啊嘛，我轉， 自己轉， 係啦，即係你唔喐啊嘛， 我喐。 自己喐系咪先？咁啊，依家咧开年饭仲有一味菜咧，就好多时候喺啲广东中式嘅酒楼，旧时冇嘅，依家都有啊。因为贪个好意头，就系佢捞起啦。即系旧时咧，你喺啲广东菜嘅地方，你点会食到捞起啊？ 系啊， 即系唔系广东嘢嚟噶嘛？咁我记得好似系马拉啊，定还是东南亚？ 係類似引入啦。咁依家為咗好意頭咧，就喺呢、這個新年嘅開年飯嘅菜單嗰度咧。都会加埋呢一个菜式就系捞起， 呢个系真系多咗。不过即系大家捞嘅时间咧，其实原来有技巧嘅。 哦，系咩？ 即系特别啲马来人一捞嘅时候咧，因为有啲可能我哋唔系咁多呢类型嘅文化嘅时候捞咧，可能太大力咧。 嗯， 有啲人会将嗰啲面啊，将啲餸咧弹走咗。 哦， 系啊，所以大家捞嘅时候慢慢上，慢慢上好啦。啲餸咧已经跌到咁上嘅时候，先开始飞。 要快啲捞起。我哋做娛樂圈嘅，慢慢撈得起唔得，要快啲咁樣。 記得一定要食啊！即係如果有啲未送咧，點解咧？如果咪就得個撈字啊， 得個撈字啊， 好啦， 係啊，冇得食 噶嘛，係 啊，撈起又有得食。嗱，你話彈咗出去唔緊要啊，彈完出去最緊要係即係有名有氣咁樣嚇，睇下旁邊啲下線員工點樣講啦。即係你食呢開年飯最緊要有一兩個好口嘅人喺旁邊輔助下啦。咁啊，總之大家咧開工又好，開年又好，開工大吉咁啊！睇睇天氣，依家15度嘅氣温啦，相對濕度咧62%啊！注意啦，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同埋咧強烈季候風信號咧都係現正生效噶。轉個頭翻嚟繼續晨光第一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荃湾横龙村发生的三级火在早上近7点大致救熄，火警中有两人不适，送去仁济医院治理。火警在凌晨4:11发生，近半个钟头后升为三级。消防曾经动用6条喉和6队医务队灌救。火警期间，大约100人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引述西方国家外交官透露，乌克兰获得美国、德国同意提供先进坦克之后，有西方国家官员讨论到乌克兰下一步将要求提供战机。有欧洲资深外交官透露，开战初期西方盟国有不成文规定，忧虑引起俄罗斯强烈反弹，不要立即向乌克兰提供充分完整的武器，应该一边逐步增加，同时观察俄罗斯的反应。这套策略已经缓慢并稳定地强化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援，从反战车导弹、刺针变携式防空导弹到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到近期爱国者地对空导弹系统、坦克和装甲车等。有官员说，西方原先对乌克兰要求的武器、主力坦克等都曾经划下红线，但最终运到当地，因此相信提供战机只是迟早的问题。美国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要求前总统和副总统重新检查有没有收藏机密文件。报道说，管理局去信过去6届政府前政副总统的代表，要求检查有没有保留机密文件或者需要交还政府的文件，以确保遵守总统档案法。前总统奥巴马和乔治布殊透过发言人表示，已经交还所有机密文件。前总统特朗普、总统拜登和前副总统彭斯先后被揭发或者报告在办公室和寓所收藏机密文件，引起外界关注。司法部长加兰已经委任特别检察官调查特朗普和拜登处理机密文件的方式。日本传媒引述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计划在5月8日将新冠病毒的分类等级由现时的第二类下调到和季节性流感相同的第五类，有望大幅松绑相关防疫限制。报道说，首相岸田文雄在首相官邸和厚生劳动大臣加藤胜信等相关閣僚就具体调降时间进行最终的讨论，考虑到政府不同单位和医疗机关等需要充分准备时间， 预定在五月黄金周长假之后的五月八号调降等级。政府消息人士认为，黄金周长假结束，预计人员往来趋于平稳。日经平均指数报27,424点，升6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2.54美元，卖出1,932.5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9，日元129.8，瑞士法郎0.92，加元1.332，人民币6.729，英镑对美元1.242，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和干燥，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气温由日间大约17度显著下降至晚上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天晴干燥，天气寒冷，周末期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宝宝先提提大家，受到较早前火警的影响，全锦公路来回方向近川龙一段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经过的朋友请你小心。而受到强风的影响，将军路跨湾大桥单车径和行人路是会封闭的。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一段慢车。而为了配合黄大仙庙的新年交通安排，黄大仙沙田坳道介乎龙翔道至到凤德道之间的全线是需要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指示啦。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只是近管道入口一段多车，其他各区隧道的出入口大致是畅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福到福到，家家有福到。 我是音乐雪的艾力啊，今日用呢四个字化成祝福语送俾大家：家在，情在。无论你和你的家人是住在一起，亦或是身处不同的地方，只要大家心连住心，那份家的温暖几时都可以历久常新的。 家仍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 家庭幸福有福透。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 今集请来心理治疗师安静介绍他的新书物品的语言。 在囤积癖患者的生命故事里，不难找到情绪的淤积，有无法放下的情感往事。囤积是由淤塞而来，淤塞是由心结而来。 开卷乐，主持冯杰、郑正行。 星期六晚9:30，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当我们仍然在农历新年入面度过快乐每一天的时候，在世界上不同地方，原来一月二月都会有一些有趣的文化风俗的，例如澳洲和法国都有。想不想知道是什么？百元号转头告诉你知。 澳洲方面有啲乜嘢特别嘅节日呢？推圆球比赛你一定会睇过，甚至乎知道添，亦都明白到运动员系点样去到运作。不过如果将手上面嘅圆球变成吞拿鱼又点呢？澳洲入面佢哋每逢咧1月26号嘅时间都会有抛吞拿鱼节噶，呢一日非常之特别，因为佢哋会喺佢哋嘅林肯港嗰度举行啦。大家都会喺呢一日啊，手握住吞拿鱼，好似推圆球一样，姿势优美，亦都能够将吞拿鱼投到最远嘅人呢，就为之胜出噶啦。目前纪录保持者就系1998年啊，其中一位叫做 Sean Curran 嘅朋友啊，佢总共投出咗咧37.23米咁远噶。呢一日都算系相当之奇怪啊！不过欢乐嘅气氛亦都非常之厉害。另外二月份咯，法国亦都有柠檬节噶。在法国的芒顿小镇上面也都会举办柠檬节。今次这个柠檬节原来2月中旬去到3月举行的。这个镇上面有成千上万新鲜的柠檬和金骨，会堆了一座又一座巨大的雕塑，里面的图形包括有动物、器皿，甚至乎城堡、教堂都会有，非常之具有想象力的。准备去欧洲旅游的朋友不妨走一走，去当地观摩一下，感受一下不同的文化风俗。 听完呢只歌咧，好想食热香饼，好想食早餐啊！吓咁啊，唱嘅就系 Sabrina 啦，张幻莎有呢一首啊，甜蜜在10:59，不过依家未到噶吓，系啊，咁啊，希望今日大家开工，大家啦啊，食个靓早餐啦，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57%，依家听一节晨光警星。 世 晨光景盛。 各位听众早晨啊，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今集晨光警星邀请咗香港警务处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徐慧莹高级督察咧，上到嚟担任嘉宾主持噶。早晨 ，Crystal。 早晨啊，小白，咁多位听众早晨啊 ，Crystal 啊，我哋今日嘅主题咧系钓鱼攻击无处不在，唔知道讲紧嘅系边一方面嘅钓鱼咧？ 我今日咧就唔系讲揸住鱼竿喺海边钓鱼，而系咧喺网络上嘅钓鱼攻击。亦即是黑客鱼翁撒网咁样发放诱嚟等到猎物上钓，例如系发放大量嘅信息啦、电邮等等，又或者你系针对单一机构或者一个目标，精准咁样发放诱嚟令对方上钓。 咁究竟黑客系想揾啲乜嘢呢？ 嗱，黑客希望揾到嘅咧，通常系姓名啦、身份证等等嘅个人资料、登入名称同埋密码、信用卡资料。亦都咧有黑客利用目标下载病毒、木马等嘅恶意程式，去到入侵数码装置噶。 唔知道 Crystal， 你可唔可以咧就系讲下呢啲嘅钓鱼攻击喺香港嘅情况，其实系点嘅咧？ 可以啊，嗱，根据香港电脑保安事故协调中心 Hong Kong Cert 最近发布嘅报告咧，就指出，旧年单单系第三季，本港咧就已经录得过万宗嘅保安事件，而每十单咧就有七单系同钓鱼网站有关。比去年同期咧系上升超过五倍咁多啊！ 哇，五倍嘅升幅啊，其实都相当之夸张。咁唔知道点解会有咁多嘅钓鱼网站呢？咁啲黑客又系点样去到呃人嘅 咧？最近呢一两年啦，不法分子咧会透过发送 SMS 嘅短信、iMessage 短信，又或者咧喺即时通讯软件发短信，假冒邮递公司、金融机构、网购平台等等。声称咧，收信人嘅账户有异常，又或者系需要核实账户等等，要求佢哋揿入佢短信入边附上嘅连结，进入假平台，留低个人资料、登入姓名同埋密码、信用卡资料等等。 咦？咁黑客唔知道要呢啲资料去做咩嘅咧？ 嗱，当不法分子攞到呢啲资料之后咧，就会登入受害人嘅网上银行账户、电子钱包、网购平台等等，将钱咧就系转走。消费购物又或者是作其他的不法用途，为受害人带来金钱上的损失。 咁最近又有冇啲乜嘢新嘅手法呢？ 我最近大家可能收过唔少假冒邮递公司嘅短信，声称收件人嘅包裹咧无法送达，诱骗佢哋进入假网站，用信用卡补交小额嘅邮费，从而咧就系盗取信用卡嘅资料。 嗯，喂 ，Crystal 啊，我听闻咧最近都有一个关于咧就系会员积分计划嘅骗案，唔知道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嘅听众分享一下咧？ 哦，小白，你果然有紧贴防骗消息、哦。嗱、嗯，就喺最近呢几个月啊，我哋留意到有骗徒咧就冒充本地一间电信服务供应商旗下嘅会员奖赏计划，发放咧钓鱼 SMS 短信。声称收信人的积分就快到期啦，又或者是收件人因为不当获取积分而令到他的账户被限制使用，又或者是收信人成为网上抽奖活动幸运儿中奖等等，诱骗他们到假网站留下登入资料或者是信用卡资料，继而进行违法活动。 那其实还有没有其他的钓鱼攻击方法的呢？ 有啊，钓鱼攻击还可以糅合投资骗案进行。例如最近就有骗徒就假冒证券买卖平台发出短信，声称有用户信息要核实，要求收信人透过附上的连结联络所谓的专员。 听下去呢好像有特别任务咁，不知道之后的发展又会是怎样 呢？原来这位专员就只会在电话就进行问卷，问过两条简单问题，譬如说问你平时买港股还是美股多，对恒生指数有没有认识，咁之后咧就会邀请收信人就加入声称嘅金牌股票分析师嘅交流群组，收取投资贴士，同埋咧定期有直播分析活动。过咗几日之后咧，平台呢啲嘅专员啊助理咧就会游说佢哋去到假嘅投资网站进行投资，将钱咧转去骗徒嘅银行户口。 呢一种嘅手法咧，我都系第一次听。呢啲古怪嘅 SMS 短信啊，其实我都有收过噶。我见到咧发信人嘅名称，明明咧就系写住某一间嘅银行啦、邮递公司啊，又或者系网购平台。咁但系咧，原来都系呃人嘅。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发生嘅咧？ 其 實咧喺 SMS 短信嘅制式入面咧，其實就係容許應用程式對於個人傳送嘅 SMS 指定最多11個位嘅英文字母嘅顯示號碼，亦即係坊間所稱嘅指定發送者號碼 （customized sender ID）， 便利咧就係進行呢個商業活動。簡單嚟講，即係話發信人咧係可以改任何嘅名字，而且收信人咧係唔會知道發信人用嘅電話號碼。我哋發現咧有唔少騙徒都係用境外嘅電信服務供應商發送 SMS 去到本地咧就進行詐騙噶。 我知道咧，而家香港未有規定實施發送者號碼註冊制度噶，咁我哋有冇方法設定自動過濾呢一類型嘅短信嘅咧？ 嗱，呢個咧就真係要動下腦筋啦。例如騙徒將 SMS 的發送者號碼改到跟其他銀行又或者機構名稱一模一樣，那我們的手機系統就會將同一個名稱的發送者認作是同一個發送人，令到真假 SMS 都放在同一個文件夾入面，令人難以辨認發送來源。有些市民甚至會以為是機構被黑客入侵，但其實只是騙徒利用 SMS 的制式的特性來到行騙。 讲到好似避无可避咁样，唔知道市民系唔系注定一定会中伏俾人呃嘅咧 ？Crystal， 咁又唔一定嘅。嗱，钓鱼短信入边内嵌嘅连结嘅网址咧，会同机构嘅真域名唔一样。其实只要稍加留意咧，就会发现呢个破绽噶啦。嗱，虽然有啲网站嘅版面设计像质度非常之高啊，但系如果你试下转换语言咧，会发觉可能转唔到啦，有一啲按钮或者连结咧又揿唔到。又或者連結會轉回去真實的網站，甚或我們試下輸入不正確的信用卡資料都可以順利過版的。 聽人說，如果在網站的 HTTPS 開頭，即是有個瀏覽器網址前面有把所謂公仔這個位置去到輸入的話，那就一定穩陣了，因為 HTTPS 的 S 是代表 secure， 即是安全。是不是真的有這件事的呢？ 當然不是啦，千祈不要以為 HTTPS 開頭的網址就一定安全。其實 HTTPS 開頭的網址只是代表這個通訊被加密，就並不等於網站是沒有欺詐的成分的。有不少騙徒建立假網站的時候，都會由網頁寄存公司給少少錢買一張 SSL 的證書，為個網站設置加密傳輸，看下去就更加像真了。 聽完你這樣說之後，騙徒的手法果然是不斷演進了。講回一些舊少少的釣魚電郵，其實呢現在是不是仍然非常之流行的？ 其實呢電郵仍然是非常之常見的釣魚攻擊媒介，只不過大部分的電郵服務供應商又或者是坊間呢都有一些工具，就是過濾這些垃圾電郵和有問題的電郵，但是間中呢都會有漏網之魚的。例如是近期呢都有騙徒假冒這個稅局啦、公共機構、銀行、軟件公司、網上服務供應商等等，魚翁撒網地發出電郵，電郵當中就含有偽造的釣魚網站連結。惡意電郵除了會盜取個人資料之外，部分的電郵就更加含有惡意程式的連結又或者是附件。如果收件人稍一不慎點擊了這些連結或者附件，收件人的網絡裝置更加有可能受到電腦病毒的感染，又或者是遭到電腦勒索軟件攻擊。 咁唔知道呢一類型嘅釣魚電郵又有啲咩特徵，我哋容易啲睇嘅咧？ 雖然啦，釣魚電郵嘅寄件者名稱又或者係電郵地址咧，都會冒充得好似啊，但係只要對比一下真實嘅電郵地址咧，就可能揾到一啲不同之處。例如咧，對方會將數字一取代字母大家 I 啦，數字零取代字母 O 咁樣。另外咧，我哋亦都可以喺電郵內容當中發現到一啲破綻，例如係內容粗疏啦、文法不通、銀碼嘅格式咧，亦都可能有異常。 我都學咗幾個嘅方法去到辨識啦。咁但係唔知道仲有冇其他方法咧？ 有啊。嗱，由於電郵咧係可以用網頁格式，亦即係 HTML 去到顯示，一條咧看似係真嘅連結咧，都未必係真噶。咁大家可以咧喺電腦打開電郵之後，咁只要將呢個浮標又或者係滑鼠就移去網址上高咧，就可能會睇到真正嘅超連結咧，就係有所不同啦。 除了短信和电邮，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钓鱼攻击媒介的呢？ 钓鱼的方法还有二维码钓鱼攻击和语音钓鱼攻击。二维码钓鱼攻击顾名思义就是骗徒将恶意又或者钓鱼网站的连结变成二维码，也就是 QR code， 用借口去到诱骗其他人去到數曲再进入假网站，又或者用其他的藉口诱使其他人掃电子钱包的收款码进而进行转账。而最后一种常见的就是语音钓鱼攻击，你都应该收过不少了。 是不是假冒卫生署或者内地执法机关打来的那些？我间中啊，其实真的收到不少的。 是啊，嗱，有时咧唔单止系随机打电话咁简单啦，有部分嘅骗徒咧事前透过非法途径啦，盗取咗大量公众人士嘅姓名、身份证等个人资料之后咧，就再利用呢个网络语音电话伪造来电号码，又或者嚟利用未有实名登记嘅电话卡，再到冒充政府机构、电子支付平台。 咁骗徒打俾受害人之后，其实佢哋通常都会做啲乜嘢噶？ 不如我举个例子啦，就有骗徒曾经试过假称就是协助市民登记政府的电子消费券，又或者是讹称用户的账户出现异常的情况，要求用户打翻电话去给骗徒。咁当用户致电回复的时候，通常会被要求提供交易密码和一次性的验证码，最终他们的账户被骑劫和就蒙受损失。咁由于啦，骗徒能够讲出受害人嘅个人资料，佢哋咧就更加容易令受害人信服，对对方嘅身份咧深信不疑。 我知道政府咧成日都会有宣传噶啦，来电有加号就即系代表系境外来电，就算冇加号嘅，唔代表咧系冇可疑噶。嗱，讲到呢度，唔知道咧 ，Crystal 有冇啲嘅防骗 tips 可以同我哋嘅听众一齐分享一下咧？ 好啊，嗱，有几点咧，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嘅。首先就是不要开启来历不明的电邮或者信息，还有入面有 link 都不要乱 click。 第二就是看清楚寄件者的姓名、电邮地址、内文是有没有异常，例如是串错字等等。第三，如果大家不肯定信息的真假，应该直接向有关机构查询，打个电话问下是不是真的先。 还有我们是不是应该不要将信用卡的资料立乱给人呢？ 是啊，如果网站要求提供个人或者信用卡资料，大家就要加倍留神了。如果大家怀疑自己已经留下了信用卡，又或者是登入凭证，就应该尽快致电银行停止信用卡的服务，以及就是更改户口的密码。最后，如果大家真的不幸了，怀疑受骗，应该保存相关的信息或者是记录，并且尽快报警求助。 Crystal 啊，我知道警方咧都有一个防骗伺服器噶，咁啊佢系点样可以帮到提防钓鱼骗案噶？ 啊，小白你真系做足功课喎、 哦。 我哋喺咧上年九月底就推出咗呢个一站式嘅诈骗陷阱搜寻器防骗伺服器，伺咧系透视个伺，服咧就系埋伏个伏，即系咧想帮助公众识别网络陷阱同埋埋伏。大家咧可以喺警方守望者嘅网站 cyberdefender.hk。找到防骗伺服器，只要输入有关的电话号码、网址等等，就可以知道有没有服了。 不如再跟我们的听众讲多些防骗伺服器是怎样运作和应用啊？ 市民在网上买东西给钱之前，或者遇到陌生来电自称笋工、声称必赚的投资等等，都可以试一下用防骗伺服器，输入电话号码、平台用户名称、社交平台账号、网址、收款账号等等，去到查阅一下这些资料会不会跟网上诈骗又或者是网络安全风险有关。 防骗伺服器这么好用，未来会不会再推广一下等多些人认识的？ 会啊，为了加强大众网络安全和预防科技罪案的意识，网罪科将会在1月至3月举办一个名为全城守望的网络安全运动，透过线上线下推广全民数码安全和防骗信息。嚟緊嘅重點項目仲有，首先喺2月18號喺西九龍文化區舉辦全城守望嘉年華，喺2月份推出防騙伺服器嘅手機應用程式版本，以及係專為中小學而設嘅學校講座，提升學生數碼素養同埋認識網絡陷阱。 活動咁豐富，真係唔可以錯過啊！今日好多謝 Crystal 嘅分享。网络钓鱼手法层出不穷啊！市民咧每当遇到唔肯定真定假嘅短信、电邮或者来电，记住唔好心急，最好停一停 ，check 一 check， 避免俾骗徒有机可乘啊嘛！今日朝头早唔该晒 Crystal， 拜拜。 好啊，唔该晒小白，拜拜。 分清真与假，骗案好多噶。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咪被骗徒呃啊！有坏。 疑，等一等諗下先，过数次諗清楚 check 下先，有怀疑即打1822。 喂，警方防骗二热线。 低两三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天气寒冷。周末期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早晨，又有姑先提翻你，英皇道去翻柴湾方向近住电厂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的最高车速已经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还有受到火警影响，全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川龙一段是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睇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就是近住收费广场比较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一段比较车多。封路情况，黄大仙庙有农历新年特别交通安排，黄大仙沙田坳道介乎龙翔道至凤德道之间全线是仍然封闭，只准专线小巴驶入。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如果已递交2023年小一入学申请表，但未获自行分配学位，家长会收到教育局的统一派位选校通知书和选校表格，请依照指示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或透过电子平台办理选校手续。如果到1月30号仲未收到信，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学位分配组查询。 子豪啊，天怡放假，我哋节目点算好呢？ 阿摄，不如我哋揾翻个叫阿怡嘅人啦。 啊，不如泳儿啊。 好啊。 咦，你哋又嗌我啊？ 唔系你啊，唱歌嗰个啊。 唔系砰砰声嗰个啊。 咩啫？咁你哋嗌泳儿，我咪系咯，差唔多啫嘛。 个身形已经差两倍啦，点会差唔多啊？ 天怡放假，想知道我哋节目发生啲咩事？ 咁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5点， 三五成群啦、啊！ 新春大吉，恭喜发财！ 周末大电影，新年继续同你睇好戏。 业余合道三兄弟遇上老千两姊妹，惺惺相惜，众志琴曲帮头目。 周末大电影，家有喜事2020。 张智霖、张继聪、黄百鸣等主演， 1月29号晚上10点，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嚟到清晨，发出啲心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 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咧，今晚美股表现啊，三大指数都升啊，道指升205点，标普500指数咧升4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升199点啊，港股 ADR 咧继续上扬啊吓，咁啊升133点啦，咁啊突破咗咧22700点嘅水平啦，睇下今日有冇机会咧形成一个高开高走嘅形态啦吧。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星期五嘅早上啊，咁啊亦都系大年初六嘅，咁啊电话旁边咧喺大众开咪环节啦，有阿大众咪喺度。早晨，恭喜发财，大众咪。 恭喜发财，小白同大家听众嘅全港市民都拜个年啦，拜个年就系、是、啊今日年初六，咁啊六六无穷，大家都吓富裕啊，无论精神富裕啊吓，定系钱财富裕，都系要富裕啦。 系咁啊，我亦都咧即系代表大家就祝福啊。大众咪咧，咁啊当然啦，场场咧就必胜，边一场咧就大家自己谂啦。咁另外咧，梗系身体健康同心想事成啦。 乜世界上有必胜啊？好似系马评人定系啲足球评述员先至会咁讲嘅系嘛？ 系套用喺任何地 方都好啦，大家开心啦，最紧要系啦。啊，不过你讲开你话啊，即系新蒸头底啲祝福说话咧，咁好多时就系楞住啊，今年又兔年啊，咁样啊，加有啲又动若脱兔啊，咁嘅样啊， 系吐气扬眉啊， 系咯系咯，咁嘅样吓。咁但系要睇翻咧，好多啲高人出嚟介绍啲生肖嘅嘢啦，咁嘅样啊，忽发奇想啊，有啲细侄女嚟拜年，问下佢读紧乜嘢，唔知有啲系 grade three 啊，有啲 grade five 啊 ，grade thirteen 咁样。如果呢啲咁嘅生肖真系影响咗嗰个人成年啊，出世嗰啲命运系一模一样嘅话咧，咁个校长咪应该发觉，咦 ，grade one 嗰啲我当佢系啲老鼠仔、老鼠妹妹啦，咁应该佢同嗰个。气节啊有关系噶咯，咁然之后一直去到 grade thirteen 啱啱好，又变翻老鼠咯。 咦，咁咪可以比较一下，到底 grade thirteen 嗰啲去到即系当佢十几年前啦，喺呢个 grade one 嘅时候咧，即系嗰一种嘅微妙嘅关系，可以喺统计学上面可能有啲端倪，大壮咪。 系咯，但系唔知grade one 嗰啲读到 grade 几咧，又要啊犯下太岁，又要学校想唔帮佢补救下？咁啊呢啲佢哋都话咯，呢啲系其实科学化嘅，有 statistics 嘅统计嘅，咁啊即顾紧间学校统计下咯、 哦。好，我到时话翻俾我听啊，我都想睇啲高人可以点样指点大家。 啊，讲开高人咧，咁啊法律界最高梗系至高嘅啊大法官啦。 系啊， 咁啊首席法官阿张官咧就喺。个 legal year 法律年度咧吓、开幕嗰日咧吓典礼咧，个演说里面提及一样嘢话，原来佢就话迟啲咧嗰啲法律嘅聆讯咧，就会佢睇翻原文啊英语咧就 telebroadcast 啊，即系咦电视播出喎、 系咯 telebroadcast 佢仲系现场嘅，会唔会系咧？ 我相信系啦，因为佢又冇我就睇唔知有冇睇漏，咪所以就 live 定系好似有时候睇波咁啊录波系嘛？ 系啦，嗬。 咁应该就似乎系 live 嘅讲紧吓，直播嘅。咁而且内容仲话咧，应该咧就先由终审庭开始，咁用个字眼咧就要 on par 嘛，即系要打高尔夫球嘅字眼咧，即系同大家睇齐啊，同嗰啲先进嘅法律体系咧，大家系一齐。都系有啲咁嘅先进嘢。 哦，咁不如先问一问啦，唔知道喺外国有边一啲嘅地方咧，佢哋都已经有呢啲叫做 telebroadcast 电视方面嘅直播咧。 哦，我哋平时如果睇娱乐新闻，都会留意到最新近啊，特别留意到阿 Johnny Depp 啦吓，嗰种咁嘅诽谤官司吓，同个前女友。咁呢啲就好多人都争相去睇啊，去倾去讲啊。再旧少少都系美国噶啦吓，咁就有 Michael Jackson 啦，呢啲以前系乐坛天王巨星啦，嗰种即系话佢搞细路仔嘅案件啦。再之前个 O.J. Simpson 咧，咁就系啲榄球明星系啦吓，咁亦都因为咧咁啊严重啲啦吓，啲双重嘅谋杀案咧被检控啦咁样。咁都系喺美国嗰方面咧有呢、這个。电视嘅直播嘅 吓，哦，但系我有一样都几好奇嘅，大众咪就通常见到一啲例如喺外国方面嘅法庭啦，佢哋好多时唔会有照片嘅，就会用人手去到画咗咧，就系嗰个法庭入边嘅样子咧，就即见报都系呢个样嚟嘅。咁如果你话有啲电视，甚至乎佢转播又好，直播又好，咁你冇理由全部都变晒公仔人噶嘛？咁佢点算咧？喺呢个容貌上面，佢又需唔需要遮啊？又需唔需要落块板喺度？又或者后期做啲功夫噶？ 啊！呢、這個分幾樣嚟講咧，即係必然咧要睇下當地或者係嗰個法庭嗰、那個區域啊，嗰啲咁嘅規例啊，準唔準啊？即係個影像啊，咁樣啦嚇。譬如香港咁唔準喺法庭度拍照咧，嗰、那個簡易治罪條例佢裏邊其實咧都有講明啊，唔準係影到嗰、那個嗰啲證人嘅。 咁但係如果你話已經係去到可以准佢即係法庭啊准佢有睇啲 broadcast 啊用電視嘅時候咧，咁我相信咧即係以前話因為唔准影相要作掃描嗰樣嘢咧就不服在噶啦，咁所以睇、哦、要睇唔同嘅法院啦嗰、那個規矩啦咁樣。 係，咁啊到時都要即係梳靚啲個頭先出去喎。 咁啊，梳靚啲嘅頭顧之然啦嚇。咁、啊、但係問題就係、是，咦，以前咧就係、是。讲到啊，好似仲好打过黄飞鸿嗰啲， 系啊， 咁而家就见真章噶喎， 系、啊。 以前有讲咧就话啊，譬如系足球咁嘅样咧，我哋可以睇下啲以前嗰啲前科系嘛，即系啲往绩啊，睇下打成点嘅样。咁啊，睇拳赛都睇到拳手有几劲啊，睇马又可以咁睇啊，即系合法嗰啲啊，讲紧马会嗰啲吓。咁、但系好多时就系、是、以法庭上系点嘅咧，咁大家唔知噶嘛。 系啊系啊，都系得个估或者系听口碑噶嘛。 系咯，咁而家唔使啦，直接都睇。咁不过咧就唔系咁快脆咧，样都得睇嘅吓。睇翻啊大法官嘅演词嗰度里面有讲咧，就话啊，咁啊首先咧应该就由呢个终审庭开始咁吓。咁啊，類似啦，因為英國咧以前有所謂上訴嗰邊咧最盡咧就去到 House of Lords 嗰個上議院啦嚇嚇，咁、但係而家就變咗叫 Supreme Court 嘅嚇，咁、一樣啦，都係最即係、就是、終極嘅審訊啊上訴嘅法庭。咁出現一樣嘢幾得意，我諗下就係、是、以前平時我哋嗰啲所謂案判詞啊案例嗰啲咧就文字嚟噶嘛， 係啊， 咁啊寫咗喺啲紙上面。咁大家咧就引经据典嘅时候咧，就话啲标点符号啊，可能啲subheading 咧嗰啲咁嘅细嘅题目多落嚟，要考究噶嘛。咁而家咧系直播咗录低咗噶喎。咁将来引述啲案例嘅时候，系咪可以喺个法庭度播翻俾啊审案嘅大法官睇？嗱，当日上诉庭系咁样讲。 咦？如果照咁讲嘅话，我相信而家法庭都仲有啲文书嘅工作人员喺度噶嘛，不断系咁喺度打字嘅。咁啊，唔知道第日会唔会留低嘅咧？系得翻啲 cam man 啫。 哦，你放心，這個、呢个咧好多时我哋就算系翻译嗰啲咧吓，以前就话好多时系中英嘅咁，咁、你话今时今日中文咧个使用程度咧多咗咁多咧，依然都仲系有好多翻译人员有需要嘅， 咁 因为始终仲有唔同嘅语文都要，所以咧唔系咁容易出现 redundancy 或者系用住啊，冇咁易嘅， 冇咁容易嘅。咁但系如果系真系第日有机会睇呢啲嘅频道嘅时候，我又好好奇啦，你知啦，即系香港啊，揾银啊辛苦，唔知道使唔使收钱先有得睇咧？嗬， 哦，呢啲我相信案例咧，旧底就要揾钱买嘅，而家就唔使咁一如啦。既往咧就应该都系免费嘅，我相信。 哦、 其实讲多两句咧，就你话香港嘅审讯咧，系有冇话即系用电视咧？嗱，本身系有嘅。咁有啲咧叫容易受傷的證人，vulnerable witness， 佢哋去俾口供嘅時候咧，係控方可以申請嘅用 TV link， 即係啲電視轉播嘅。咁但當然嗰個就唔係向外界去公佈嘅，係公開廣播，就係、是、嗰、那個證人咧就係、是、可能喺法庭以外嘅一個室內咧係俾口供啦，接受問話啦咁啊。咁亦都有另一種情況，就係、是、話由於近日咧咪多咗啲。啲公众事件嘅案件咧，咁好多时啲去嗰啲 audience 旁听嘅人士啦，咁亦啦，咁啊嗰啲人咧就个数目多啊，咁本来个法院本身咧就唔够坐嘅话咧，有时就会喺出边嗰个即系门口外边嘅大堂咧，都摆晒凳咧，就摆电视机喺度俾佢哋睇嘅，咁啊仲动个牌就话呢个其实系一个法庭嘅延伸嚟嘅，咁所以啲公众人士咧都要遵守翻法庭嗰啲规矩。 哦，都系就算你睇紧电视机都好啦，都不得依牙松降。 旁观者啊嘛，系嘛， 系啊， 佢哋捉棋咁啊。不过咧就系、是、大家睇到就喺咁嘅情况下，其实嗰啲观众咧，都或者嗰啲参与者咧，即、就、系、是、旁听人士咧，都系睇住个法庭嘅聆讯啊，都已经唔系睇真人噶啦吓。咁、其实都系一个法庭嘅聆讯嘅转播嚟嘅。不过当然又系嗰句啦，唔系话。好似即系电视电台咁样咧，向公众大众咧系传播出嚟啦。 系咁啊，大家亦都唔好谂住咧，就系好似一啲嘅法庭聆讯嘅电影电视咁样噶吓。咁啊，有啲可能大头会又加咗 effect 噶，唔会嘅，系好写实咁啊，将个实况咧就转播俾大家睇嘅。 啊，但你话有冇未试过向公开咧？有试过，不过嗰个咧就唔系真正嘅法庭审讯，而一个言讯委员会嚟嘅。咁、啊、如果大家仲记得下咧，就好、是、多年前咧有个系港大嘅讲师啦，咁啊系咪叫钟庭耀咧？就好似系因为嗰啲学术自由什么咁嘅样咧、 嗯， 就提出咗个指控嘅咁样。咁啊，针对翻港大校长啊，同埋佢啲 mentor 师傅咁嘅样吓。咁、 嗯、 港府咧就系、是、勒令咧就系、是、进行一个咧系研讯，开咗一个研讯委员会。咁、 嗯、 当时就由揾法院大法官去主审啦吓。咁、啊、亦、啊、都咧系各个有关嘅人士咧吓，咁、啊、都系自己揾大律师出嚟嘅。咁、所以有几位资深大律师咧，就喺镜头面前咧，就去作出佢哋嘅表现啦。 系 咁啊，当时都系坐喺度啊，闲听讲啊，食花生去睇下佢哋啲啊，即系刀来剑往咁样啦，即系唔系真嘅，即系啲唇枪舌剑咧。 嗯， 咁、所以唔系未试过嘅吓，咁、都睇得到即系大家唔同嘅表达方式啦、或者功夫嘅，唔知唔敢讲高低啦咁样。 系咁啊，到时如果真系 launch 嘅话，呢一条嘅频道啊，相信咧都会系几特别。起码由细到大，我哋都唔系话成日即系广大嘅市民，唔系日日都喺度接触呢一类型嘅叫做地方啦，或者可以欣赏到各位大师级啊金牙大将嘅风采。嚟紧睇下会唔会有咁嘅机会啊？ 哇！你讲讲下真系心惊惊啊，死啦！平时啊，冇人知道你渣噶嘛，系咯？去到原来咧，即系讲啊，唔讲嘢又唔识讲，跟住又俾法官闹，咁即系点算咧？即系 冇嘢嘅，冇嘢嘅，都系呢个 退休 幻觉嚟嘅啫，好多嘢。 嗱，咁咧讲开呢个法律教育咧，呢一方面当然大众有机会睇到啦。正如大法官所讲，即系希望多啲认知啊，知情权啦、 嗯。 啊，咁另一方面咧，北九龙裁判署咧。一个建筑物咧就真系好耐好耐建筑物啦，之前咧就因为裁判处唔用啦，咁、咧就系变咗系一啲设计学校啊租咗嚟用，咁后来设计学校离开咗，咁样最近咧又宣布咯，原来咧就会变成一个法律教育喎， 吓里边智慧 系啦，里边话系有啲。mock court 啊 ，mock 咧即系以前旧一代 考 cert 啊，考 mock exam 咧模拟嘅，有模拟法庭咧，啊里边系俾大众咧唔知会参加定参观定点样，总之就系令到咧嗰个系司法更加阳光化啦，吓多啲人知道啦，吓咁都系电视又好啊，有个 court 吓，有个法院实地咧系教育下啲市民咧。大家都是好事啊！ 啊，到时有机会的话，我都可以去办下金牙大状咯。 哦，办就好易嘅啫，搵啲搵啲金牙翻嚟。 系啊，好，到时约埋你一齐去啊！唔该晒大壮威。 好，唔该晒小白。 拜拜， 拜拜。 一讲到农历新年嘅活动，应该有好多人咧都会即刻谂起打麻雀。麻雀咧就系中国嘅国粹，承传咗各地嘅民间文化。咁如果将麻雀同环保呢两个字合拼，你会谂到啲乜嘢咧？可能你咧会谂到，上二手网买二手嘅麻雀咪环保咯，都系嘅。不过今日咧我要分享嘅就系、是，原来最近咧有纸麻雀嘅出现。冇错，你冇听错，系纸做嘅麻雀啊！但系咧佢唔系坊间一张一张好似 pair 牌咁嘅纸牌，而系立体嘅。传统嘅麻雀咧系以木、象牙同埋竹为原材料啊，咁而家大多数咧就系以原纸胶素板为原材料，咁至于立体纸麻雀咯，就梗系用纸做啦。不过咧，佢就系利用咗高压处理嘅高级可回收环保纸嚟做，然后镭射雕刻麻雀嘅字体同埋图案，所以字体嘅图案咧都系呈现凹凸嘅，有手感，可以做到俗称嘅凹牌啊。咁而佢嘅外观咧就系深啡色，同木麻雀咧都系好相似嘅。虽然网上咧有好多人都话打牌除咗要有手感之外，仲系享受埋麻雀打落台嘅声音。不过我就觉得好嘅设计咧，唔单止可以联系生活，仲应该咧要对环境负责，令到快乐同埋环保可以一同并存。咁就好似游戏机嘅麻雀游戏咁样，都冇得甩牌，冇得打落台啦。最重要就系、是。新年一家人坐埋一齐，开开心心享受当中嘅乐趣。不过记得唔好当成赌博，因为讲钱伤感情啊嘛。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有些血信帮你只可以死， 神光追踪三十一咧，星期五嘅早上咧，咁啊继续电话旁边啊，揾到电视部阿祥喺度。早晨阿祥，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你好啊吓。咁啊，今日夜晚星期五嘅晚上，先睇睇八点钟嘅时间咧，电视部方面有没有《不可能的背后二》？ 冇错啊。咁啊，今集嘅主角咧，其实就叫做陈可欣，佢咧就系呢个香港残疾人硬地滚球选手嚟嘅。咁啊，佢咧就原来好细个咧就患咗呢个大脑麻痹嘅。咁啊，佢即系佢原来咧同香港好多运动员，系同世界上好多运动员一样噶啦。佢哋好细个就玩佢哋嘅运动专项嘅。佢喺小学二年班咧就开始接触呢个硬地滚球啊。咁啊，一路咧一路玩加入去体院嗰度啦，接受专业训练啦。咁啊，玩到去最后代表香港啊，佢咧都成绩都玩得几好噶。佢喺2021年呢个亚洲青少年残疾人运动会呢、這个硬地滚球女子个人赛度咧得到银牌噶。 哦， 系啦。咁啊，今集咧佢会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啦，讲下佢做运动员背后嘅故仔啦。另外啦，原来玩硬地滚球咧系要有一个辅助人员嘅，咁啊一直以嚟做佢辅助人员咧就系佢妈妈啦。咁佢今晚咧都会带埋佢妈妈上嚟节目嗰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做运动员背后嗰啲辛酸咁话嘅。 哇，妈妈咧都系好努力噶，睇住自己嘅小朋友啦，点样去到帮忙佢哋啊？咁啊，踏上一条嘅道路咧，唔系净系一个人嘅努力，系全家人嘅共同努力成果啊！ 嗯，冇错，靠佢哋支持好紧要啊！ 好紧要啊！咁啊，另外九点半钟嘅时间有啲咩睇咧？ 喂，介绍一个新嘅国剧俾大家认识啊！咁啊，今晚九点半国剧夜场有一个新嘅剧集叫做《破冰行动》。 嗯， 咁啊，听呢个名都知道咧，好似嗰啲警匪片咁啊，或者乜乜行动咁。咁呢个《破冰行动》咧，原来真人真事改编嘅，系一个缉毒嘅行动啊，即系呢个扫毒嘅行动嚟嘅。咁啊，故事咧原来取材自咧呢个2013年啊，广东省雷霆扫毒系列呢个行动里边咧嗰个陆丰扫毒嘅真实事件改编。 咦，好睇，即系真实故事改编咧，个感觉啊特别震撼。 冇錯啊！咁啊，呢個佢劇裏邊嗰條毒村咧，製毒村咧，叫做塔寨村啦。原來真實咧，嗰條村就喺呢個陸豐市嗰條博社村啊、 嗯， 人稱亞洲製毒第一村啊，真實嗰條。咁啊，所以個即係同小白你話齋啊，嗰個劇本好真實嘅。咁啊，亦都呢個劇集咧有我哋好熟悉嘅華哥任達華咧做其中一位主角嘅。咁、嗯、啊，大家都想認識一下呢一個真人真事改編嘅緝毒行動咧，咁啊記得啦，由今晚起。逢星期一至五晚夜晚九点半都有呢个 破冰行动啊！ 哇，净系睇下画哥都已经抵睇啦，不过要先搣甩咗 PTU 嗰个印象先。 系啊，喂，今集佢都系亦正亦邪，即系又系好似、 哦、 又系好似警察，但系又好似系卧底咁样，即系唔剧透太多啦，大家睇啦。 咁啊，更加为人津津乐道啊！不过我唔知道会唔会有经典嘅对白，就系执甩佢。咁啊，夜晚大家自己睇啦。好，十点半嘅时间又有《唱响中国》噃。 冇錯，呢、這個紀錄片嚟到最後一集啦嚇，咁啊一路以嚟咁多集都同大家講下中國嗰啲科技嘅發展啊，咁、 嗯、 啊今集咧繼續啦，同大家展示下咧中國未來生活方式啊嗰啲先進嘅景象，咁啊包括咧係喺呢個健康醫療同埋交通物流等等領域咧，點樣應用嗰啲尖端科技啊，咁啊喺節目嗰度咧就會用好多嗰啲 3D 動畫同埋結合嗰啲真實影像啊，為各位觀眾啊。好生动咁呈现咧，中国嗰个点样进步，咁啊未来嗰个科技发展嘅蓝图系点样嘅？咁啊有兴趣知道今晚咧十点半要留意《唱响中国》 啊！我哋有阵时睇啲譬如欧美地区啦，咁啊佢哋都有啲用咗 AI 智能工具放咗喺自己嘅城市上面，想做一个智慧城市。咁啊，到底中国式嘅智慧城市同埋嗰个嘅叫做科技各样应用又系点咧？今日夜晚大家就留意住十点半正嘅《唱响中国》啦！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荃湾横龙村一个车房发生三级火，火警喺朝早近七点大致被救熄，两人吸入浓烟不惜送院，分别系15岁少年同埋80岁男子。火警喺凌晨4:11发生，涉及三间铁皮屋。由於火場面積大，達到30米×30米，而且火勢有蔓延的趨勢，消防在近半小時後將火警升為三級。消防動用6喉和6煙霧隊灌救，出動150名消防和救護人員，以及無人機協助救火。火警期間有77人自行疏散到安全地方。消防处消防区长余子杰说，由于现场火势猛烈，水源偏远，需要铺喉灌救，增加了救火的困难。单位内并没有发现危险品，起火原因有待调查。新冠感染者隔离令下星期一起取消。医学会会长郑志文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时每日大约有2000宗确诊，香港有4000多名家庭医生唔担心难以应付。至于会否担心传染，佢认为最重要系戴高规格嘅口罩。如果患者本身戴好口罩，传染情况极低。佢建议求诊人士早啲通知医生怀疑确诊，以便作出安排。避免患者和高危群组同时存在，例如没有打针的病人或者孕妇。至于新冠病人的病假，郑志文说主要视乎病情或者工种，如果要照顾高危病人、护老院照顾者、处理食物或者处理重型机器等，通常会考虑给他们多一两日病假。运输及物流局表示，高度关注香港注册货轮金田号日前在日本长崎县附近海域沉没事件。海事处当日接获海难通知后，已经即时向船舶管理公司了解状况。事件造成8名船员死亡，其中6人是中国船员。局方对此表示深切哀悼。运输及物流局在社交专页表示，感谢中国驻福冈及长崎总领事馆协助日方确认遇难者身份，对获救者做好善后安排，并要求日方尽全力搜救其余下落不明的船员。局方会密切注意事态发展，并提供所需协助。南韩新增31,71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在农历新年假期后连续两日回升至超过30,000宗，数字亦较一星期前增加超过4,300宗， 同日再多36名患者死亡，重症患者就减少8人至481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和干燥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市区气温由日间大约17度显著下降至晚上大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2-3日天晴干燥，天气寒冷，周末期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0度，新界再低几度。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662点，升95点，成交金额73亿。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12.8升6.2，阿里巴巴117.7升2毫，友邦保险89.5毫半跌4毫半，美团174.8升2.4，商汤是2.4升1毫4，比亚迪股份243.8升3.8，中国平安64.7毫半无升跌，京东集团250.2升4.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1，日元129.65，瑞士法郎0.92，加元1.332，人民币6.73，英镑对美元1.241，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5。日经平均指数报27359点，跌3点。港金报18050元，跌1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1.53美元，卖出1931.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必加街有交通意外，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要小心。另外，英皇道去翻柴湾方向近住电厂街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需要暂时封闭。另外，受到火警影响，全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川龙一段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另外，受到强风影响，港珠澳大桥的主桥以及在香港连接路最高车速限制已经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同样受到强风影响，将军澳跨湾大桥的单车径以及是行人路已经封闭，咁大家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港岛入口暂时交通都系正常，九龙入口只系近住收费广场一段比较多车。另外，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喺果栏。啱啱收到最新消息，英皇道去翻柴湾方向近住电厂街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呢间旅馆最平，就呢间啦。 咪住。 咁订呢间啦，佢啲房最大。 咪住。 咪住乜嘢啊？ 咪住无牌旅馆啦。 我知，要搵持牌旅馆啊嘛。订房前仲要核实旅馆嘅牌照号码。 无牌旅馆嘅楼宇同消防安全冇保证，一旦发生意外，你可能得唔到保险赔偿噶。 我一早上咗民政事务总署牌照事务处嘅网页 hadla.gov.hk 查清楚啦。 安全至上，咪住无牌旅馆。 陈小姐早晨。 早晨啊，的士哥哥。

一点一滴真是入心入肺。人生就是这样，未必经常会在顺畅境界。当你处于逆境，甚至人生低谷，其他人对你的态度就会有微妙变化。成日都话啦，当你风光嘅时候，身边朋友未必一定系真正朋友。风光不在之后，留喺身边嘅多数唔系之前嗰班人。你会话啦，见到人情冷暖真系痛苦。其实又未必，可能开心都嚟唔切咧。呢啲时候虽然冇咗顺畅嘅人生道路，走喺崎岖嘅事业路途。期间不断跌倒，仲要残忍地见到人的另一面。他们对你的态度和之前会有转变。这杯冻水喝咗落肚，只有你自己先知。点滴在心头，就算讲给其他人听，只有你先会有感受。但是换个角度，看到人的另一面，其实都是一种很难得的学习。可以清楚睇到其他人，最重要可以清楚睇埋自己。知道冬天饮杯冻水嗰种感觉系点，所以当见到其他人身处冰天雪地，不妨将呢杯雪水变成暖水送俾佢。喺寒天饮紧冻水嘅时候，点滴就会在心头。但系有人为你送上一杯暖水，结果都是一样，会在你心里面留下一点一滴，但是感觉完全不同晒。见到人寒天饮雪水，不如送上暖水，与其锦上添花，雪中送炭更窝心啦。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白花仙吹光子，绿柳天青春天，与君共觅芳华，把握趁住春日暖，两心人双手牵。心内暖，人间春到，曾得春色好，留下百般爱恋。你心博心思，将痴心尽献。你一丝春光艳，像百花。心内 福兔，家家有福兔。 阿奥 欧小白做紧乜嘢啊？ 仲个谂紧新年同屋企人讲咩啊？ 恭喜发财啦！ 好似行啲， 身体健康啦。 仲有冇其他啊？ 今晚翻嚟食饭啦！ 系、哦，听到呢句最开心。晨光第一线提提你，新年翻屋企食饭啦！ 家认最爱，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祝大家 家庭幸福有福透。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其实我都好好奇咧，阿钟哥有阵时都会喺屋企杀椰菜都好啊，都系煮啊，都系煮餸啊。阿 O 又会煮嘢嘅咧， 会，我都会煮噶， 系嘛， 煎下牛扒啊嗰啲咯。 我系记得你上次讲话你煮意粉啊，煎咗条鱼定唔知烚蒸咗条鱼， 蒸鱼啊嗰啲咯， 系咯。小白，你对我好似有啲误解喎。 咩啊？系啊， 杀椰菜，总之我都系嗰句，我系会煮熟啲嘢先食嘅。即系你讲到好似咧，是但我开个雪柜就攋啲出嚟食啊， 系啊， 系嘅。我会煮熟嘅， 不过煮熟咪好。 不过咧，如果煮熟咗之后，摆翻入熄唔晒，摆翻入雪柜，再攞出嚟咧，我有个坏习惯嘅，我就唔会再煮啦。 哦， 就咁样食啦。 叮都咁叮都唔叮， 系咯， 叮下佢啊嘛， 需要时间啊嘛， 系咩？ 即系觉得，哎呀，即系 好赶时间啊！ 之前已经用咗一次时间去煮啦嘛，如果再要煮多次，咪用多次时间做同一样嘢咯。 哦， 所以不如系之前用咗一次时间啊嘛，虽然咁样系唔卫生嘅， 系 亦都唔啱嘅，大家唔好学啦。 个人有个人嘅习惯，有啲人嘅肠胃顶得住，北中哥咁， 北欧啲人都系咁嘅， 攞咗嚟食啊！ 唔系北欧啲人，系北欧啲人啊，都系咁样生活噶。我去冰岛啲人唔摆雪柜噶。 因为佢摆出去仲好嘛， 已经系雪柜啦。 其实即系我啱啱寻日咧，我都睇到单新闻都几得意，即系顺便分享一下。咁、其实而家北京咧都-17°C啊，-20°C。咁佢有个报道咧，佢系咁讲，佢话有啲人咧就搞宴会。咁、搞宴会嘅时候，一齐坐低围住圆台咁喺度食饭啦，咁、平时咁食饭啦。咁嗰间铺头咧，唔知点解，我冇细睇点解佢有冇解释，就系佢开咗啲窗，佢开咗啲窗咁啊，等啲客人喺入边食饭啦咁样。咁食下嘅时候咧，啲饭餸变晒做冰条， 唔系 哇？系啊，即系譬如你炒西芹先有嘅，你食下嘅时候咧，可能食咗十分钟，你发觉个鲜肉变咗个冰， 咁激， 系啊，啲菜变咗冰条，即系一夹上嚟嘅时候有晒冰，因为佢本身啲餸有汁啊嘛。咁你又開咗窗喎，即係可能佢純粹諗住透風啦。咁、你可能開咗窗，你唔係諗住啊好大風，但係點知咧嗰啲寒你滲曬入去。 咁係咪只可以食火鍋咧？如果咁 係咯，食火鍋 燒住嘅， 或者揾啲暖餸板。嗱、呢個餐廳有責任，即係應該揾啲暖餸板喺個底嗰度咧，可能插電嘅，咁你就助熱，不斷熱住啲餸。咁你呢個譬如你-17°C，你唔助熱啲餸嘅，喂，你真係變曬冰喎！呢、這個真係幾好笑 喎！ 咁、 啊，北京人啊慳錢喎。即系冻饮唔使加2元， 佢 本身个 已经系冻饮， 但佢变咗个冰，佢凿开佢先饮。 可能佢嗰边热饮要加4元， 系喎，可能系 冻饮就热饮要加 4元。此一时彼一时啊， 系喎，即系个个地方咧有唔同嘅文化嘅，譬如日本咁样啦。日本你见大家咧，通常会俾啲水你嘅，会俾啲冻水你饮嘅。 系啊， 其实都系因为一个佢哋会觉得冰咧系反而系珍贵啲。佢唔会另外系啦，唔会额外问你收费嘅，俾冰水你问你收钱，佢哋冇嘅。咁佢哋就会俾杯冻水你，就话啊，你都辛苦啦，舟车劳顿啦，我哋俾杯即系难得啲嘅冰，因为你知以前嘅年代冇冰噶嘛，咁佢都俾个冰你。咁我哋呢个 concept 咧。就流傳到而家，咁啊變咗俾啲冰你，即係代表你係上賓，咁嘅意思嘅。好啦，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下咧，都係一啲嘅小發明嚟。呢個發明就同嗰啲同煮飯冇關，但係同煮完飯有關。煮完飯食完飯， 洗碗 咧，其實就唔係好多人好喜歡做。 我想聽呢啲嘢， 點解啊？ 我聽咗，我驚要學啊嘛。 你呢個唔使學嘅，呢啲神器嚟噶嘛。 係啦，都有洗碗碟機嘅。係 啦， 今日 你哋有冇洗碗碟機啊？ 冇喎。 我都冇嘅， 我要放入去 我就系洗碗碟机啦，我就系一个洗碗碟机啦。 我都系人肉嘅洗碗碟机。 我都有几个机嘅，司机啦，系啊， 洗碗碟机啊， 提款机啊，咁样。 系啊，我都好多功能噶，其实 大家都 系，即系当你 TVB 拍多功能老婆嘅时候， 呢、 這个 多功能 老 公 啊，真系 应该搵我嚟拍啊。 系啊， 咁呢个人肉洗碗碟机啊，梗系固然之屋企有啦。但如果你话想要啲即系科技嘅洗碗碟机，嗱，坊间有好多嘅。咁、其实大家用嘅时候咧，点都少不免有个步骤，即系如果大家屋企有嘅话，就都应该知道，你点都唔系话我食完就咁摆入去咁就算数嘅、你都要去冲一冲。跟住先至放入去，即係你起碼你唔好啲食物殘渣仲擺曬喺嗰度，你咪盞自己塞住自己，即係佢都有去水噶嘛。你盞你自己塞住自己，咁你都係要喺水喉度過一過水，沖一沖，跟住先抌入去，咁啊落嗰啲洗劑咧，咁啊佢就喺入邊咁啊，令到你乾淨，做埋消毒，咁你下次用嘅時候一打開就攞出嚟用咁樣。咁而家咧，其實除咗呢一隻之外咧，仲有啲咧，佢係將好簡單嘅啫，一講就明噶啦，就係將洗眼鏡嘅原理咧放咗入去洗碗碟入邊。咁啊唔知大家接唔接受啦，即係用嗰啲超聲波， 係係係 音頻去到洗碗。咁佢個原理即係個方法用法咧，都係你開喺個星盤嗰度開盆水啦，然後佢有部另外一部機咧，佢就可以放入去嗰啲水入邊嘅，即係防水啦，當然係放入去。咁你咧就直頭佢呢個咧就佢最劈你係咩咧？你沖都唔使沖。你就算是好喇喳嘅，你就系开咗盆水之后，你抌晒入去，你最紧就放嗰部机啫，放嗰部机滴咁样，你见啲水咧，有啲震咁样。好啦，咁你大概咧系过咗可能半小时之内嘅时间咧，你就佢声称啊，佢就声称可以将嗰啲油咧就震到上面嘅，即系佢又用嗰个即系洗眼镜原理， 即系洗眼镜嗰个声波机啊。 系啦，不过佢系超大嘅， 半小时咪仲耐过我洗碗。 但你唔使洗喎、 哦，都系 你可以做住第二啲嘢， 系 啊，煲住剧啊， 你 听下音乐， 你开一盆水出嚟，跟住你就摆入去，佢滴滴一阵啫。其实佢升出半小时之内嘅，咁如果你少嘅，你可能十分钟其实都搞掂啊嘛。 系啊， 跟住咧好啦，你滴完之后咧，咁你都原本你嗨咗好多，譬如饭送汁嗰啲噶嘛。咁呢个时候咧，你先攞，因为你本身都湿咗啦，你就喺嗰盆水升盘攞翻嗰只碟出嚟。 系， 你先喺个水喉嗰度咧。佢会声称一过水嘅时候咧 就甩啊， 就甩，连油都唔黐喺度嘅，系啦。咁呢个咧，我觉得都几有趣嘅一个小发明嚟。 系啊。 咁如果你话你唔中意洗碗嘅，你开盆水，你咪抌晒入去，譬如滴佢十几分钟，拎上嚟冲水，晾干搞掂。 大概几多钱到咧？小白，我又想问 你好有兴趣、 啊。我有兴趣啊。 都系几百蚊嗰啲咯。 我好中意睇到咧，自己副眼镜咧，俾嗰啲水同埋声波咧震动之后浮出嚟嗰个污渍 啊。因为咧， 真系噶， 我哋戴眼镜人都知啊，就算你用我哋屋企咧，边度有咁多超声波啊？我哋又想洗咧干净，老实讲都系用碱液去洗啫嘛。 问题喺呢度啊，因为我即系比较传统啊，即系有啲既定嘅概念改唔到啊，就系如果冇泡咧，我觉得清洁唔到啊。即系你谂下，任何冇泡嘅嘢咧，我觉得啊，即系一个错觉就系、是、可能真系错觉嚟嘅，冇咗清洁嘅作用啊。譬如洗头水， 系啊。 簡易 洗頭水，我承認我都係嘅。 有啲係冇泡噶嘛， 係啊。 但係我覺得冇泡，譬如洗潔精，冇泡咧，我覺得清潔唔到嘅。 係啊， 唔知點解喎？ 呢、這個我都有呢個錯 概念嚟 洗頭水如果佢唔起泡咧， 係啊， 唔得。 我會落多啲，捽到佢起泡為止。即係人哋可能個賣點就係我唔起泡都洗得乾淨。 有泡 係啊，咁啊，大家可以試試睇睇佢啦。 我的享樂時代。 快速讲一个享乐时代啦，咁啊都系咧一个小小嘅纪念啦，或者悼念活动嚟嘅。点解？喂，又话悼念又纪念又享乐，喂乜嘢啊？咁样其实咧就关于小弟个偶像高比拜仁，咁啊三年之前咧离开咗我哋啦。咁啊有啲本地嘅球迷咧好 sweet， 咁啊琴日咧喺修顿咧特登咧 book 咗一个场咧。俾一啲高比嘅粉丝咧入到球场嗰度免费去悼念咯，咁喺个活动入边咧，咁啊有一啲主持人啦，咁啊会播翻啲高比拜仁生平嘅片啦，咁样亦都咧哇好多嘅纪念品可以睇到啊，包括咧有过往咁多件啊高比拜仁曾经喺唔同嘅队伍着过嘅波衫啦，琴日咧成个修顿入边咧起码超过咧嗱。我唔好市侩，因为嗰个咧本身系我偶像嚟嘅。但如果你唔熟波嘅话咧，咁我真系要话俾你听，琴日至少咧有超过咧五百几万嘅一啲珍藏品咧喺修顿篮球场室内篮球场嗰度咯。 即系都系一啲球迷们一之前嘅一啲珍藏。 系啊，即系等于突然间大家想做一个民间嘅高达展，咁、可能钟哥咧你就将自己最劲抽嗰几部高达咧就攞出嚟摆。咁呢个世界中意高达嘅你唔净止。 係你噶嘛。就算娛樂圈都有其他嘅 artist 朋友啊，或者坊間有啲好狂迷嘅高達迷點點點點，咁大家就係將自己嘅珍藏品咧完整咁樣擺曬地下或者掛曬喺牆壁嗰度啦。哇！琴日個畫面咧係好 impressive， 我印象之中咧有超過千零。至二千位嘅叫做高比嘅爱好者咧，就入到球场嗰度， 佢都好有心啊！ 系啊，真系啊，咁啊唔经唔觉啦，即系佢已经离开咗我哋三年，但系个精神咧依然长存。我成日都话咧，高比拜仁咧系最坚毅嘅一个篮球员嚟嘅，因为咧佢身体入边咧超过咧八十处伤患啊，一个点样可以一个超过八十处伤患嘅球员，仲坚持喺篮球场嗰度？咁当然啦，即系意外就带走咗佢啦。咁希望咧，即系大家中意篮球嘅，秉承高比嘅。精神啦，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封 show 快活人。